前往意大利罗马和总统拜登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之后将会前往苏格兰格拉斯哥参与全球气候会议。国家卫健委通报，内地过去一日新增4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土病例占29宗，包括来自内蒙古的16宗、甘肃6宗、北京3宗、宁夏3宗、山东1宗，单日新增1宗疑似病例，没有新增死亡个案。内地至今有96840人确诊，4636人死亡，91601人康复出院。另外新增26宗无症状感染病例，5宗属本土个案，患者分别来自贵州、云南和北京。天气方面，影响广东的东北季候风稍为缓和，上周10点位于南海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胡志明市以东大约5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越南南部。同时热带风暴马努集结在硫磺岛西南偏南大约68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亦有一两阵雨。现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62点，跌69点，成交金额2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07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82点，跌1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02元，跌3元。比亚迪股份312.6升9.8，阿里巴巴170.7跌3.2，美团是281.4跌5.4，盈富基金26.74跌4仙，李宁96.55升5元，快手是106.7跌4，吉利汽车27.35升4毫，长城汽车35.35跌1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4，英镑10.704，瑞士法郎8.447，澳元5.831，加元6.279，新西兰元5.57，欧元是9.023，每百日元对港元6.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096。日经平均指数报29092点，升492点。港金现价报16750元，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5.2美元，卖出180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锦田公路近住四季雅苑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锦田公路啦，来回方向咧都系比较挤塞噶。咁而家去林锦公路方向，龙尾就喺锦田绕道近住江大路去元朗方向，车龙排到去罗屋村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锦田公路近住四季雅苑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去林锦公路方向，龙尾就喺锦田绕道近住江大路去元朗方向，车龙排到去罗屋村。较早前码头涌道去红磡方向，近住码头角度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有一带咧就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冇错啦，扎扎跳得闲笑一笑下，今日星期二更加开心，因为我哋今日有 party。我系梁继章， 系我系李丽蕊， 我系星期二二不休马小强。 咩二不休啊？ 一不做二不休。 我多谢。 星期二不休息。 拜拜。 一不做二不休，三又快啲唞。 哎呀，你剪咗呢个头发好靓喎， 好靓啊， 系啊， 成个芋头咁啊，真系。 点啊？ 我寻日咧就因为响观塘嗰度周围 睇楼。 搞啲、哦、做啲嘢， 我以為你又睇樓添， 因為我講頭髮太長啦，好核突啊，飛起曬，天一乾咧就粉咁。 我以為你會留翻今日咧，有化妝姐姐叫化妝姐同你剪添， 唔打咁樣樣，就走咗去是但觀塘嗰啲協和街嗰啲咧，我唔知道你有冇去過，求其是但 冇所謂啦。 跟住咧，裏邊有個大哥喺度啊，即係咧十隻手指戴曬戒指啊，撐拎撐拎嗰啲咧，然後有隻狗喺度。 自己搞的应该是吧、一人的。 是啊，狼狗在那里。 哇， 那个推门入去那个门已经叮叮叮叮那些呢。 那个款式是像踢兔。是啊，就帮人做纹身那些。 是啊，原来有些音乐啊，有些烟在那 里。播紧烟味。 是啊，我想出去呢。 播紧两个。播紧尹光那些歌。 是啊，我想出去啦。哇，因为那时候很晏。 有没有皮褛啊？ 七点啊。冇， 系咪因为个氛围想令到你有啲、 啊、 有啲熬底 咧？系啊，佢着件背心好大只嗰啲， 靓仔坐低， 系啊， 大只叫做有少少肥嗰只， 系 咪、 啊？ 系啦、 啊，有条粗皮带嗰啲咧，好 有条大金链，大金链嗰啲咁。 系啊，我想即系望下，哇！咁即刻想走，跟住佢话：阿叔系咪剪头发？ 系啊，更加走啦，我 系 你。 诶，系啊，系啊，但你好似收工咯，我唔阻你，我下次 我出翻去啦，我出翻去。 几点啊？ 七点啫嘛，唔坐，我八点收工，得坐。 有冇落闸放狗啊？多年， 唔系呢啲随时好好人噶， 系啊， 天安有情啦。 但系因为周围有啲人喺度剪紧头发啊，咁吹紧，就系两三个， 细细间嘅， 系啦，细细 间咯，我觉得。 点解你拣呢一间咧？系咪见到佢嘅牌比较吸引？ 顺手入去啊，因为我真系想剪。 咁既然你顺手就冇所谓啦， 都唔系噶， 唔系噶， 你睇咩人系嘛？佢搞你个头喎，你唔惊啊？ 即系如果你正正常就冇所谓。 系啊，咁大隻我，有人介意我剪得唔好，我就起又似你咁。 箍住我条颈，我睇俾钱。同埋咧，因为我立个门口，佢话128，咁我觉得诶 OK 啦， 正常价啦， 系啦，都唔系正常啦，平噶啦，呢个真系算平。 唔系啊，再平啲都有啊，而家好多系50蚊、60蚊嘅咋。 嗰啲系一个钟啫，即系嗰啲唔系十分钟 嗰啲 咧， 系 任钱啫。但系呢个唔系，佢有晒嗰啲嘢。 洗头啊，成啊，洗头都系佢系嘛？ 唔系佢，跟住佢坐啊，跟住咧，哦坐啊，跟住咧，佢就走埋去拧个 high 快，拧劲啲嘅音乐， 疯疯疯快， 独自去交乱，唔系谢绝李监管嗰啲啊嘛， 独自 谂到啦。 可能佢真系有客又嚟咧，佢又想 嚟啊嘛呢啲， 有啲氛围系。 系啦，俾你知道嘅就係我有梯，我有梯嘅。 跟住咧，佢 系咪？ 佢攞个梳 就系呢只啦。 蹬两蹬，佢跟住攞个梳拍我膊头，洗头。 系， 即系你明唔明？好正嘅，跟住入去洗头，然后有一个咧阿姨嚟嘅。 阿姨 系真系，我谂呢啲系即系家庭 式 细细间铺头仔。 会唔会仲系嗰啲问你加唔加柠檬啊？嗰啲咩？ 唔系，佢全部 醋酸啊。 但系呢个咧。呢个阿姨咧洗头咧、 你觉得阿姨同佢系咩关系？我觉得作为一个编剧，我一定会谂 男女朋友 系咪先？你点知啊？系咪先？ 但系因为佢嗰只 公雪花嗰只啊， 唔系矮矮黑黑地， 咁应该冇关系， 应该冇关系嘅。 咁啊，阿姨嘅洗头手势得唔得？ 啊， 但系阿姨好似公雪花咁样嘅话咧，就一定有啲嘢。 佢去做嘢咧，竟然间可以求其过我。 咦？点解？点解？诶， 唔知啊。 请教下，点样求其化啊？ 即系先湿。整濕個頭啦， 整濕個頭啦，跟住一路一 係咁 依 擠啲洗頭水， 係咁依，即係 拗兩下， 即係拗個 三下 頸嗰度啦，托起少少拗一二三咁樣，又啡啦， 啡啦。 咩草酸啊，乜乜佢應該有落曬嘅， 係 咩護髮素啊，但係都係兩下就一分鐘佢已經可以洗個頭， 仲要個衫濕曬啲俾佢洗到。 你講緊阿姨係嘛？ 阿姨幫我洗頭一個鐘，唔係一分鐘就幫我洗曬。 佢對住你個樣咧，佢唔可以捱太耐。 唔係因為你128啊， 係啊， 128我諗係差唔多。 我都覺得係，是但啦，因為重點唔係喺洗頭。 你知唔知問題係在於咧？如果你係想佢咯，可能係拗得好啲，又或者佢就洗得乾淨啲嘅，你要點做啊？ 俾貼士咯。 俾貼士佢先俾佢洗頭， 即係未洗前係咪？ 未洗前係 啊，人哋教嘅，咁佢就識做噶啦。 你有冇聽過上金纖維隔外留神咩？ 唔係，因為我去第二度咧剪開嗰啲咧，我就會剪曬先俾貼士。 因為佢識你嘛， 係啊。 你而家呢個係 walking 客啊嘛，佢唔知你係 佢預咗你冇， 佢唔知你係大豪客啊嘛，睇你個樣子知道你唔係氣逼病單啊嘛。 係啊。 但我系独自去靠乱剪头发咯， 佢睇得佢睇得穿咧，你系嗰啲睇完楼咧笃下牙尖走嗰啲人啊嘛，所以 佢 咪听 我哋嘅节目咧， 系啊，佢应该有听我哋琴日节目，佢哋已经贴咗你张相出嚟贴啦，可能已经 系啦。咁洗完头，跟住嗰个阿哥好型咁样行埋嚟，想点剪啊？跟住我话想呢度咁咁，得啦，唔使讲啦，我知噶啦， 剃光佢得啦。 啊，即系佢又系咁样样，跟住喺度剪，哇！佢剪头发帮我剪咗45分钟， 哇， 剪好耐。先係一啲鏟完啦，又換第二個鏟，又鏟， 咁幾好心機啊！ 三個鏟， 當時係咪冇咩其他人啊？ 一兩個啫，都7点就嚟收 工噶啦。應該慢慢剪咯， 慢慢剪， 係啊。 佢剪完咧又吹完咧又再剪，剪完又再吹，即係輪迴緊啊！ 幾好咩？即係幾好心機喎！我想講 係啊， 係啊，因為通常我諗半個鐘頭到由你。洗头直至到你离开，我谂差唔多咯。 因为其实你啲咧周围即系短头发嗰啲，即系好快，可以好快嘅。 系啊， 铲，系啊，十分钟就得。 佢铲个条颈后边嗰啲咧。 跟住我想问你后边嗰啲系咪用啲 clipper 嚟 clip 噶？ 系啊， 哦， 佢又剪又剪， 即系两样都 有 咯， 铲 几种工具咯。 因为其实你要睇呢啲剪得靓唔靓嘅话咧，你系睇佢嗰个攞住铰剪，佢能够戳整到好似你用 clipper 咁样去铲出嚟嘅话咧，咁就不得了啦。我帮你睇下。 嗯，哇 ，OK， 佢真系 OK， 真系 OK 啊， 系啊，有心噶佢， 佢 系啊，直接去交官啊，真系。 铲我条颈嘅时候咧，我耷低个头，唔好耷低个头，正常得啦， 唔使就， 因为你耷低个头嘅话，佢剪嗰个角度到你整翻个头，你正常个头嘅时候就唔同噶啦嘛。 我真系唔知，因为我点解 好多嘢， 我点解会耷低头咧？因为高啊，我想即系就翻， 你就佢 系啦。我话你唔使耷啦，坐一直， 佢唔使佢自己支高自己。 哇！我觉得呢啲肌肉好鬼正啊，系因为佢一喝嘅时候咧，即系耷低。嗰只狗咧就会趌起身噶啦，即系 咩狗嚟噶？嗰只系 狼狗嗰啲啊，好即系只嗰啲。 你同只狗一齐趌翻高系咪？ 系啊，即系只狗可能夹住啊， 系咪？系咪咬佢？咬边度？咬边度？主人，你讲得噶啦。 即系嗰种气氛咧， 好正啊！你仲要喺佢个地头， 系啊。跟住咧，越晏啊，7:30嘅时候咧，其他人都走晒啦。 哇，正啊！剩翻你，跟住即刻就播第二只歌，得，Careless Whisper 系咪？ 跟住原来大哥仲有啲意思， 喂， 靓仔，今晚一齐食饭 咧，陪我饮支酒， 一齐食饭啦。 7:30咧，佢将门口个牌反转咗，休息。 跟住 lock 回， 系 嘛？跟住就叫阿婶，你先走先。听日几月？跟住早啲到。今晚 哥哥仔， 我冇咩事，我唔会打俾你。 二人世界吓， 到最后佢剪完啦，然后攞块镜俾我照，跟住咧佢帮我抄晒，抄好晒个形喺度。 抄咩啊？ 抄咩啊？ 抄个头啊！ 个头抄。 哦， 我以为你抄边度。 仲要 lock 埋门咯，仲要 lock 埋门咯， 无限想象。 跟住咧，我谂住咧搞掂啦，咁我除咗件嘢啦。 哇！你仲除嘢啊？喺佢面前。 蒲啊！剪头发梗 系 个 都系啫，你 咁除 啊？蒲 都。 跟住佢真系 好危险啊！你做咩？你做咩？ 佢话。你做咩？你唔过水啊？ 哦， 过， 但阿姐走咗，阿姨走咗噶咯。 佢帮你， 佢帮我自己过啊。因为我即系第一次试咧，就话剪完头发，佢帮我立起晒，抄好个头咧，然后又再冲水。 嗯， 梗系啦。佢有冇冲得干净啲？衫都除晒佢。 系啊，我帮你冲埋凉， 冲完头冲埋凉，所有 都冲晒。 最后最后 上下落口护发素啊，周围都落口护发素， 麻丹888， 台资 我真系想讲咩啦？ 我知啊，俾钱嗰阵， 哦，彩唔彩意？ 俾俾， 滴啦滴啦，滴啦滴啦。 其实你入错咸湿地方， 一条龙服务， 我即刻走， 出唔到啦，锁咗门啦嘛。 唔系，但系佢话，哎，120万得啦，攞卡片。 你叫咩名字？阿龙哥。 Elson 啊，有啲咁嘅名噶 ，Elson 咪人名啫嘛， 系啊，但我怀疑佢张卡片呢个 Elson 咧呢个名 咁得意嘅名叫 Elson， 我怀疑佢串错字啊，呢个可能系 Edison 啊，诸如此类 ，Edison 或者 Edison， 系 Edison 系女仔名嚟嘅， 我唔知佢啊，但系呢个 Elson 我真系觉得 Elson 唔系，而家有好多呢啲咁样自己拼嘅 ，Elson 可能听紧你做节目喎，你想就讲啲咩？ 神哥， 你剪得几好， 抄得我好舒服。 系剪得几靓，我真系觉得 OK。 得闲再嚟过 ，OK 啊！ 下次再搵佢铲你个头。 哎，好啦好啦，好开心啊！今日开心嘅 party 喺我哋吉尔台进行，仲有我哋嘅风 show party 啊！十点开始，香港电台第二台，一齐陪大家玩到晏昼一点钟啊！一齐啊！感到气温相对湿度64%，我哋有呢一首歌曲 ，Let's get the party started。我哋嘅阿史林强会整到咁靓仔咧，因为今日参加我哋嘅二台生日 party， 系啊， 佢噶，我都剪得头发啊， 嗯，我知道啊， 你后你后边仲铲咗青添， 系啊， 系啊， 专登噶， 系咪第一次铲到咁青啊？ 唔系，不嬲都系咁嘅，前边系长嘅，而后边系青嘅，咁呢个就系我 style 啦。 下次你叫阿 Elson 哥帮你铲啦，系啊， 系铲乜嘢？ 铲佢个头咯， 铲你个头， 佢话佢想铲你个头好耐， 铲上去再跌翻落嚟。 正啊！咁收你几多钱啊？ 加钱啊，加钱就什么都可以。 不过咧，我以前咧就有少少唔系好咁立乱闯入一间发型屋嘅，因为有时咧即系你冇夹过咧，你唔知道佢会剪成点，即系会唔会啊？即系你唔识个人怎行入去就同我剪啦。 我谂女仔唔会， 系啦，女仔一定唔会啦。第二嘅就系其实话晒都知道你系边个嘅。而家好啲，因为你戴咗个口罩，系啦。以前如果系嘅话，会好尴尬嘅。系啊，我唔系冇试过嘅。 嗯，会点啊？ 咪会佢哋不停咁样就你会见到啲人喺度窃窃私语咯。 哦， 系啊，因为我试过有一次，咁就有一个朋友介绍我，咁我就系唔识嗰间发型屋，亦都唔识个 stylist 嘅，就只系知道揾边个咁样，咁上咗去揾一个譬如 Raymond 咁先算啦，就揾到佢，咁跟住咧佢就望你嘅时候，你已经知道你咪边个，咁佢就你会觉得佢就系佢好似怯一怯咁样，我就哦，点解你会嚟呢一啲比较凹凸啲嘅发型屋？但系其实我又冇乜所谓嘅，我会觉得只要佢剪得好就得啦，因为其实你唔知噶嘛， 系啊， 高手。在民間噶嘛，咁我見到佢真係剪得好好，同埋佢就係佢收費唔貴，咁所以我就係去幫襯佢咯。咁你會見到嗰啲即係幫佢洗頭嗰啲 junior， 佢就會即係企埋一邊會講下咁樣就尷尬。 我都唔介意嘅，我試過有一段時間咧幫襯嗰啲60蚊嗰啲咧，即係入去嘟咁樣嘟白咯啲筷子咧。咁有一個阿姐咧，如果佢喺 canteen 出現，你一定覺得佢係洗碗嘅，但係即係嗰啲款咧矮矮地嗰啲，講嘢少少淡仔音嗰啲。咁我話呢度短呢度短，佢得啦，順住鏟。得嘅咧，咁样佢就啄啄，但又铲得几顺嘅，即系我觉得。不过后来因为最唔好就 系 次次去唔同人嘅， 系啊， 你就算数揾翻， 冇 得拣嘅，变咗你想揾翻嗰个姐都未必得， 冇得拣四号嘅， 可唔可以拣四号噶？ 嗱，我 mark 死佢噶， 我去惯咧，我就会 系 咯， 我觉得可以嘅， 系啊， 好啲嗬， 系啊， 你熟知惯 啊嘛， 冇错，之后大家听开节目，梗系听下我哋啦， 梗系 知道你应该系顺劣啦，定系直劣？ 好，十点半 有毛啊，讲紧 先听新闻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将公布取消大部分入境本港可获豁免隔离检疫的群组，只有紧急必要性和与香港日常运作有关的人士才可以继续获免检疫入境，希望令中央更有信心通关。他说通关目标是越早越好，但并没有特定某个日子一定要达至通关。 如果能夠達至通關咧，都係一個有序，係由小到大嘅通關嘅情況。換句話說咧，個規模喺開初嘅時候咧，係會係好細嘅，係會有配額嘅，唔係回復翻去疫情之前咧，我哋有六七個口岸，大家可以隨便咧就係過去內地嚇。咁所以呢個目標咧越早越好，所以並冇話係十二月某一日之前咧係要達至到通關。我哋亦都會稍後公布咧，以往喺舊年年初就住海外或者係內地進入本港免檢疫，係一啲所謂嘅豁免嘅群組，大部分嘅豁免群組咧亦都會取消，只係剩翻一啲非常有緊急必要性同香港日常運作有關嘅人咧。譬如一啲跨境嘅貨車司機咧，仍然可以係免檢疫咁樣嚟到係喺往來兩地。咁所以呢啲嘅措施咧，我哋成熟一項就會推一項，嚟到達至希望中央可以更加有信心咧，俾我哋可以通關。咁但係第二次嘅對接會暫時係冇時間嘅，有時間嘅時候我哋一定會通知大家。 立法會換屆選舉提名期今個月30日開始，為期兩星期。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話：有關選舉好重要，係中央完善選舉制度後嘅三場選舉中嘅第二場選舉。議席亦由70席增至90席，並新增選委會界別，由兩大板塊增至三大板塊，參政機會比以往更多。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前說，香港已經回到一國兩制的正確軌道，呼籲有抱負的人士積極參選。她說今年9月19日的選委會選舉出現不少問題， 選管會已經提交詳細報告，承認多方面要作改善，他會責成選管會切實執行改善工作，確保12月19日的立法會選舉不會出現有關問題。選舉事務處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亦會配合，呼籲選民積極投票。公司註冊處和土地註冊處公布，下個月1日起，查冊人必須提供個人資料，包括姓名和身份證明文件。記協主席陳朗星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有關做法對記者工作有很大影響。他提到在蔡玉玲案之後，業界都有擔心，當進行有關報導要負上法律責任，希望當局能夠說明在私隱條例下，記者的工作是否有豁免。公司註冊處說，繼續按照現行安排，查冊人需要作出查冊目的的聲明，以及確認查冊所得資料只能作聲明的用途。土地註冊處就要求查冊人需要確認，無意亦不會違反在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下使用透過查冊獲取的土地記錄和法團記錄內的個人資料，或將有關個人資料用於和備存及公眾查閱相關記錄宗旨無關的目的。天气方面，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亦有一两阵雨。现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76点，跌56点，成交金额40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15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21点，升2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01.5，跌4蚊；比亚迪股份311.2，升8.6。阿里巴巴170.9，跌3.1；盈富基金26.74，跌4仙；美团系282.4，跌4.4；快手106.4，跌6；李宁系95.8，升4.25；吉利汽车27.1，升1.5；长城汽车34.95，跌5；汇控47.25，升5.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4，英镑10.703，瑞士法郎8.444，澳元5.835，加元系6.279，新西兰元5.571，欧元9.02，每百日元对港元6.8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101。日经平均指数报29,100点，升500点。港金现价报16,750元，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5.2美元，卖出1,805.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啲交通意外同埋坏车啦。黄珠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安定村嘅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重复多次啦，就系黄珠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安定村嘅慢线有坏车，车龙去到屯门公路。咁喺港深西部公路去深圳方向，近住下村路嘅交通意外咧，仲系未清理好噶，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一带车多。就系港深西部公路去深圳方向，近住下村路有交通。

啦，咁但系咧，佢话佢觉得戴咗口罩之后咧，因为遮咗一半面咧，咁佢觉得人哋会认为佢即系对佢有高啲嘅期望啊，即系觉得佢只眼，佢自己觉得自己只眼都 OK 嘅，几靓嘅，咁、所以人哋要觉得啊呢、這个应该几靓仔，咁所以佢反为咧每次咧如果有。又飲水啊，食嘢一除低口罩，佢覺得咧人哋對佢個眼神咧有少少，哎呦咁樣嘅，哎呀咁樣，即係少少失望。 淨係佢咩？好多個都係啦，嗬。 我想問 下，即係你識佢嗰時候，佢已經係戴口罩嘅，跟住你突然間有一日你見到佢冇戴口罩，哇咁樣噶， 你會 嚇跳啦！我覺得會戴 啊，因為而家好多新朋友啦，嗱，疫情亦之前認識就冇所謂啦，即係唔會啦。 知噶啦， 新朋友你唔知佢全樣噶嘛，你戴一除咗口罩，哎呀原來咁。 係啊，失望噶，好多都係噶，男又有女又有，係啊。 都有啲 好彩我早啲识你咋， 真系， 系啊， 唔系 如果唔系嘅话，我真系会。 你有冇呢个睇谂法啊？阿马大爷，即系你会唔会觉得 有冇啲新朋友？ 系啦，新朋 嗱，我就系见过一个真系靓仔嘅，我讲俾你听啦，就系我哋呢台本台嘅同事， 真系靓仔，超 B。 系啊，我觉得个嘴 叫名咯， 嘴几靓嘅，系啊，即系我觉得好靓嘅。 你冇有非分之想啊？ 冇。 即係有啲咧就戴咗就 OK 嘅，但係唔戴都仲靚仔。 即係你嘅意思係話，即係曾經見過有一啲嘅，就係當佢一除咗口罩嘅時候，仲更加 驚 喜， 驚為天人 啦， 咁樣樣咯。 當然啦，未必個個扣分嘅， 咩都有，但我見到扣分嘅多咯。 扣分嘅多， 因為我覺得其實如果你戴咗口罩，即係等於嗰陣時候，如果你真係覺得自己個樣唔係好見得人嘅話咧，你戴咗黑眼鏡就爭好遠 嘅。 你唔覺得咩？ 啱。 有好多人就係 好保險嘅， 好保險嘅，或者係戴。帽啊等等呢啲咁嘅嘢都系揾嚟遮丑嘅，尤其是系女仔素颜嘅时候，你咁样嘅话咧，多数都冇乜事嘅。 系， 但系当你哇一除咗就哇咁样嘅你， 系 啊， 系 嘅， 系 嘅， 系 嘅，等于咁啫嘛。如果你黑眼镜嘅，你就系遮对眼；而家你口罩，你就系遮个嘴。 哇， 我觉得已经争好远啦，50%喎。 又戴口罩咁咪 戴埋帽咁样， 咁样就唔系咁好睇。如果你话即系所有嘅嘢遮晒，咁啊应该系对自己好冇信心。其实你应该咁做咯。 我谂紧， 唔系佢应该用喺后面对住人哋啦，同人倾偈嘅时候系，因为佢铲得几靓。 你个眼镜，你个眼镜摆喺后边，有啲人都系咁噶，你试下。 边个系咁啊？ 有啲人 即系戴眼镜 挂 住个型啊， 眼镜咁样，你都可以咁。 你嘅后边好睇过你前面， 系咩？ 好有食噶，喺后边睇以为佢系嗰啲巨 mark 嚟噶， 系咪？ 啲商界啲巨 mark 咧， 哦，咁又唔会。 后边啊， 因为冇啰柚。 哦 ，OK， 唔系啊，如果佢头先话巨擘，我以为系擘腿个擘。 我唔系， 尤其是佢今日着啲粉红色嘅吓， 系 即系嗰啲财骏恤衫 ，OK 嘅今日 系真系 可以出得我哋今日大场合。 但系好奇怪，个头系 IT， 但系个身真系财骏，即系呢啲理财顾问啊，即系呢啲咁样嘅。 咁佢只脚咧？只脚系咩啊？ 只脚 露出马脚。 系咯，就应该我唔知啊，只脚我唔识形容。 系啦。咁啦， 咁啊， 喂，但系咧，我见到啲人戴啲好 Q 嘅口罩，我觉得好得意嘅。譬如话呢个口罩系个猫嘴啊，我觉得好可爱。女仔特别啲女士戴咧，公仔啊、卡通，我真系觉得好正。但系我今朝咧，本来攞起一个， 你又想戴个卡通公仔 咧？我即刻放低， 千祈唔好，千祈唔好。 系啊，我接受唔到。 即系有啲咩秋田犬啊， 系啊， 成只都系好多秋田犬啊，有好多心心啊，咁嗰啲。我唯独是有一个嘅就。如果你講開口罩，我都覺得有啲口罩咧，唔係人人都 carry 得。係 啊，你講咩口罩？ 我就係得 lace 口罩。 哇！ 有冇見過有女人戴 lace 口罩？ 將內褲攬咗上 面，即係面嗰陣 係 lace。 冇錯，佢嗰陣嘢唔係佢嗰陣嘢嘅就係嗰個 pattern 係 lace， 即係等於你嗰個 pattern 嘅就係一隻貓貓有啲鬚鬚咁，係咪？全隻都係 lace。點解咧？因為我見到咧有一啲女仔咧，尤其是嗰啲長頭髮啊、眼大大啊、 靚嗰啲。 嗰啲咁嘅韓式裝啊，咁嗰啲咧就係全部都全自然嗰啲咁咧，同埋撥埋一邊嗰啲咧，你覺得佢戴一個 lace 佢就佢好啱嘅， 好啱，好啱， 係咪？即係成件事你覺得係一套嘢嘅，咁我就覺得咦，其實都幾好睇喎。咁我覺得如果我自己個人嗰個感覺比較係男仔頭啲，但係有時你會覺得嘅就係要呢個撞一撞㗎嘛，個 contrast 大啲。咁我就如果我戴 lace O 唔 OK 咧咁樣？跟住我就試過有一日我走出去啦，咁跟住咧就買咗一盒喎。 真係買一盒 lace 咩色？ 咁你未試過？你唔戴過唔知 啊？一盒裡面有三隻色，咁就係有黑白 lace 啦，黑色 lace 啦。 另外仲有就係好似唔知係深藍色定係有粉紅色嘅，咁咪冇攞命啊！ 係啊， 咁我就諗住好，等我試一個，跟住我戴先咁樣，哇！跟住咧醜樣到去到一個點咧， 你自己唔接受啫，或者你覺得 OK 咧？ 冇可能，我自己都唔接受，我點能夠要人哋接受咧？我自己都出唔到門口，我係連咧自己換衫房個門口都出唔到，咁樣我就覺得算啦。跟住我送咗俾人， 送俾邊個？佢有冇戴過啊？ 有，佢戴得好好睇。 嗱，所以呢個世界上咧係需要有廣告嘅，點解？因为广告那些一定是最 fit 的人，他穿那件衣服，他戴那个口罩，是不是化那个妆，但到你去自己的身， 很 多时候是两样东西。 是啊，你口罩有 pattern， 口罩都这样。 你不觉得吗？ 我真的接受不到，我正式就算。 是啊，要正式的，真的不行的。又或者有些比较姣少少的颜色，我都未必可以接受到的。 例如 粉红色。 粉不是 粉红色，我不 是很 觉得。 他 这个是浅粉红色。浅 粉 红色。你不是看到 贪佢够薄，系冇咁焗，纯粹 咁 啫。咁 其实你咧，你有冇啲咩？你会觉得即系 Michael 会有啲 口罩？ 口罩系啊， 口罩我其实有一段时间，我觉得黑色系 OK 嘅， 黑色几好睇。 黑色嘅就系点都可以。 系嘛？系我比较少戴啲花花碌碌啊，即系嗰啲咁。我都系比较去。 你屋企人有冇买啊？你有冇试过偷？ 有，我都唔会戴嗰啲猫猫狗狗嗰啲。 系啦，嗰啲唔好啦。 嗰啲会点戴啊？ 系咯，嗰啲唔好戴出嚟俾人笑。 真系会俾人笑啊！ 你冇话我听，你想试下？ 我冇啊。 真 系冇， 我攞个女啲妹妹嗰啲俾你戴，影翻张相。 即系有啲 Let It Go，Let It Go 咁嗰啲系咪？冇啦。 OK OK。 好，听讲风骚范人啦，翻嚟我哋会有今日嘅网上情。网上情，爱上一个人的感觉。当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感觉会是怎样？你们就好像认识了很久一样。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不理识了几耐，你的内心跟他还是很陌生。有些人刚刚认识了，就会觉得好像很熟络。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好像很明白他，他亦都好明白你。 你哋系有好多好多嘅默契，甚至佢俾你嘅感觉似乎唔系啱啱识噶，系好耐之前已经认识。讲唔到原因，不过留喺佢嘅身边嘅时候，你嘅内心总系好舒服。你哋倾偈嘅时候，你会觉得好惬意。就算有时大家都唔出声，都冇乜所谓，唔会有任何嘅尴尬。或者对其他人嚟讲，佢只不过系芸芸众生之中好唔起眼嘅一个人，但系佢喺你嘅眼里边就系嗰种好特别嘅人。只有佢先可以令你感受到嗰种非常不一样嘅心动同埋不一样嘅欢喜。喺生活里边，你总系好中意留喺佢嘅身边，唔理同佢做啲乜嘢，去边度都好啦，都系咁美好嘅。当你一个人嘅时候，面对未知，你会觉得好担心，亦都会好惊，通常都唔知点算。但系当你爱上咗一个人，每当谂到啊，佢喺你身边，就算佢唔使做啲乜嘢，你嗰种忐忑嘅心情就会得到莫大嘅安慰。呢一个人总喺你最唔开心嘅时候，突然间就会笑翻出嚟。总会在你好像失去勇气的时候，突然之间又多了很多的能量，让你不论面临多少个挫折，一样可以企翻起身。因为你一个人，你会不停成为更好的自己，你可以攻破一个又一个难关。仿佛由爱上佢嗰一刻开始，你的心已经不再孤立无援，不再流浪，找到一片栖息的土地，收获到一份从未有过的知足和心安。从此以后，你总是希望自己生命中的每一日，一直一直有他陪在身边。 没有承诺，却被你抓得更紧。没有了你，我的世界雨下个不停。我付出一生的时间，想要忘记你，但是回忆回忆回忆，在我心里跳不出来拥抱。 轻轻绕着我的心。 五思考嘅呢首旧歌，其实特别啲爱，给特别啲你。时间去到早上快要十一点钟啦。我哋今日咧晏少少咧，除咗有马老师嘅漂流教室之外咧、我哋仲有今个礼拜嘅讨论区啦。 系冇错， 今个礼拜讨论区话题就系醉鱼嘅一个经历。 冇错，醉鱼嘅事，咁我就都食好多， 我都好多， 都谂咗，都谂咗一晚，我应该讲边单。 但系头先咧，我同我哋有个街坊倾开咧，咁我举个例啦，因为我想你落去举例噶嘛，咁啊数咗几样嘢，呢啲唔鱼啊， 系咯，例如咧，你举啲咩例啊？ 唔系扑低啊，撞玻璃，佢呢啲冇嘢啊，几冇嘢啊，完全即系嗱，原来有啲人眼有啲人眼中咧唔觉得鱼，嗱，其实真系噶，有时系自己觉得鱼，但系可能人哋都冇留意你， 系 咪先？ 嘭一下就 系啊，嘭一下你自己痛啫嘛。咁样咯， 呢个绝对系，好多时候咧、你成日都会觉得就啊，有啲咩人哋会，其实人哋 望住我咧， 系冇理你噶， 系、所以唔使太担心。 咁多人撞噶嘛，走啦， 系咯，有边个未试过啊？ 顺便讲下啦，咁因为咧，我见到 Facebook 咧就有啲人开始留言啦，话、哎呀，早晨啦，咩啊咁样。如果你哋有咩，又可以留喺我哋嘅 Facebook 啊，话俾我哋听，咁 啊 帮你讲出咯，系咪先？即系难免嘅，有时咧街上面咧撞咗一啲嘅，尤其做妈妈啊爸爸更加有。 系点解啊？ 我今日见到咧讨论区咧有一个女仔咧就话啊，那个妈妈拖住个小朋友食紧炸鸡啦，一路另外一手咧摸人哋嗰啲衫喺服装店。 哇！ 系啊， 咦？应该唔可以俾入去嘅喎， 系 咪？有时候有啲连饮嘢都唔俾噶。 得啦，你污糟晒嗰啲衫点 啊？咁咯吓。 我哋一阵间翻嚟，我有我哋嗰啲。不然漂流教室之后，我哋就会有乜都讨论区。 抗美援朝嘅伟大精神。南韩过去一日新增126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较前一日同埋上星期同期都有回升，再多15人死亡。韩联社引述防疫部门认为，近期确诊规模虽然减少，但系因应下月起在疫情下分阶段恢复日常生活，新确诊个案数目回升在所难免。南韩至今有超过354,300人确诊，在新增个案当中，社区感染病例仍然占绝大多数，首都圈占近四分三。天气方面，影响广东的东北季候风稍为缓和，上周十点位于南海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胡志明市以东大约5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越南南部。同时热带风暴马努集结在硫磺岛西南偏南大约68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亦有一两阵雨。现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78点，跌53点，成交金额50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12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33点，升3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05蚊，冇升跌；比亚迪股份314蚊，升11.2；阿里巴巴170.7，跌3.3；美团系285.6，跌0.2；盈富基金26.76，跌2仙；快手106.7，跌3；李宁系92.8，升1.25；吉利汽车27.2，升2.5；汇控47.2，升5毫；长城汽车35.3，跌1.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4，英镑10.7，瑞士法郎8.443，澳元系5.835，加元6.28，新西兰元5.573，欧元系9.018。每百日元兑港元6.82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2.126， 日经平均指数报29,100点，升500点。港金现价报16,750蚊，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3.26美元，卖出1,80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翻啦，较早前啦。港深西部公路去深圳方向近住下村路交通意外咧仲未清理好啊，咁而家一带就车多少少啫。咁另外黄珠路去翻龙鼓滩方向近住安定村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黄珠路去龙鼓滩方向啦，交通咧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车龙在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游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枫树街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北河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天水围天影路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天影路去洪水桥方向的车不能够左转去平下路，咁啊，港铁巴士路线 K76 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东涌长东路机场、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西贡公路南围落斜西贡啦，同埋城门隧道公路落斜愉景新城方向屯门。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出战2021残运会，港队田径运动员 庄公、 周志伟、谢彩玉、 严正熙、 鲍追耀、 陈永森、 朱泽生、 任国芬、 春丽 游泳运动员 叶建军、 张翠琪、 黄汉燕、 乒乓球运动员 陈思鲁、 李明义、 唐志明、 唐志勇、 林家伟、 黄之贤、 范家豪、 梁仲仁、 蔡明辉、 袁景成， 香港市民送上祝福，为他们加油。 2021残运会直击港台电视32。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讲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经典广播剧，就一定要提到阿蛋郑丹瑞同埋陈庆佳创作嘅《小男人周记》，唔单止广播剧播出之后大受欢迎，改编成为电影剧本之后，仲先后推出咗3套戏，《小男人周记》喺1986年首播。原本是青春交响曲和阿蛋眼中的世界的环节，故事讲述主角30岁的梁宽和结了婚6年的老婆阿 Ann 分居之后，开展了一段漫长的寻觅第二春之旅，主题曲由张学友主唱。最后两集还请了车淑梅、邓艾琳、何嘉丽等声演剧中女角，还找了陈庆佳一起讨论剧本创作过程。广播剧播完之后，1989年推出第一套电影，除了阿蛋之外，还有嘟姐郑裕玲、钟楚红演出，结果大收旺场。电影公司再接再厉，在1990年推出续集《小男人周记二：错在新宿》，除了阿蛋和嘟姐，还邀请到关之琳演出。去到2017年，为了庆祝广播剧推出30周年，推出电影版第三集《小男人周记三之吴家有喜》，继续由阿蛋担正，还有新加盟的周秀娜和邓月平演出，话是 Radio 2最经典广播剧，绝对当之无愧。 声音演绎彭晴，撰文尤大东。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CIBS。 南亚胡伦丹，印尼蛋糕是黄姜饭啊，纳斯姑娘，纳斯就是饭啦，姑娘就是姜啦，黄姜咯。唱完生日歌啦，切嗰个纳斯姑娘嗰个尖尖个塔就代表愿望成真啦。 印尼人说， 嗰个经过你系点样伤嘅咧？ 练跳远啦，落池嗰下就屈一屈个膝头哥， 嗰一下就喐唔到啦。 系啦， 腋下女唱。 上网重温节目 CIBS.IGHK.HK。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我89岁打了新冠疫苗了，中了新冠得了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说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了新冠疫苗了，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了用打针喺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风骚快活人嘅听众大家好，我系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埋一齐，畅所欲言，仲大家一齐食餐好嘅，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27度气温，相对湿度63%。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夜晚两阵嘅微雨，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未来数天有阳光有雨嘅，呢个时候送俾大家。 马老师，漂流教室 ，floating classroom。 马老师早晨， 马老师早晨，系啊， 欢迎两位继续同我一起喺呢一个江湖嗰度 漂下漂下， 好， 系啦，都未到岸，嗯， 其实唔会有岸，唔会有岸， 就嚟会拍岸噶啦， 系啦， 一叶扁舟系嘛。 系啊，一叶轻舟， 明朝散发龙扁舟嘛？你上次话 系啊，犀利啊， 就嚟弄顺佢噶啦，嗰条就系啦。今日嘅题目系，大家谨记啊，长少少嘅。 哦，好啊。 拍电视广告唔够 budget， 好多嘢都要嗌 cut。 嗯， 一向都系噶啦，一样嘢睇餸食饭啊嘛。 嗱，唔够 budget 都想拍好条电视广告，唯有 action。 嗯， 哦，呢、這个仲就系题目嚟嘅， 系啦，系、哦、啦，就是、cut 同 action 之间嘅平衡啦。 系、 嗯，话说有一年咧，有个好朋友，圈中人嚟嘅，咁佢都系啲小生级嘅。 嗯， 咁佢嗰轮咧就好多是非啊，有啲前身喺度。咁、嗯、佢 你有小生级嘅朋友 嗰阵咧？ 边类型我反而想知 个咩小生电视小生、 就是、电视小生佢同期嘅、哦、有啲咩人、啊、 电视小生一讲你就知噶啦。 哎呀，快啲，我识嘅， 识梗系识啦。 有啲事、啊、 应该做得电视嘅小生级应该识嘅， 识嘅，识嘅，识嘅，一阵你就知噶啦。系、 哦、 啦，咁佢嗰轮好似好多唔好纯粹嘅嘢，咁就又冇乜工作，咁佢就同我倾咗偈，佢话喂，可唔可以？即係叫我幫手幫佢 推推人氣 電視廣告，因為佢同一個服裝品牌都好熟嘅，嗰、 啊、 個係上市公司嚟嘅添 嚇。 咁佢話：我話可以點幫你啊？佢話你幫我度個電視廣告、 嗯、 啊，30秒嘅嚇、啊。 但係佢話度就度嘅咩？咁 係啊， 咁但係嗰個服裝公司有 budget 先得㗎。 係啊，你聽我講先。咁佢話我又係同你咁樣問佢，我話你話度就度啊，真係 我收唔到錢，咁我咪蝕係嘛？你都係咁諗 係 啦，我幫你度，我哋仲好貴啦、啊。 拍都唔係度都冇所謂，即係朋友叫度咪度咯。 嗯 咁佢话你放心啦，我同佢好熟噶啦，年年都会拍噶啦，系、哦、啊， 倾好晒嘅， 系啦、啊， 即系个代言人嚟嘅， 系啦、啊，代言人嚟嘅。佢话、啊、你如果条桥好，就唔会唔拍嘅，咁即刻翻我啦， 嗯、 啊唔拍得，因为你条桥唔好啫，系啦、啊。咁我 佢呢句说话真系可圈可点， 系 系咪先？ 即系责任人抛翻你嗰度， 好嘢，真系小心。 即系迟啲如果唔拍咧，就系你写衰 啦。 系啊，唔关我事。 哇，佢真系好嘢，所以我喺身上佢都学到嘢嘅，真系啊。咁我话咁点啊？佢话嗱，咁样你就唔好求其攞张纸潦几个字。 嗯，好认真搵人，佢知道佢都认识你，果然 系啊。 你平时都系咁啊，求其潦几个字啊嘛。 乸西强啊嘛，你叫做。 有呢个名 字，系梗系啦， 几啱你， 几 啱你，系啊， 系啊， 系啊，达文西嘅细佬达亚西， 英文叫做 Lancy， 又可以叫做懒喎， 系啊， 除咗懒呢个，仲有一个懒， 冇错， 系啦， 求其，对吧？ 对， 好听我呢个名，系啊 ，Lance 强， 佢话嗱，不如咁样，你做好少少啊，搵人画埋 storyboard 吓，我搵人画 storyboard， 好贵喎， 好贵， 你画得 storyboard 就拍噶啦，先生， 好贵。 其实点解唔三面坐低，即系搵埋嗰个服装坐埋，有个 budget 先做到嘢噶嘛？ 因为系佢主动提出话想拍嘅，佢、其实讲真，拍唔拍都系一半一半啫。 哦， 虽然佢系佢嘅代言人， 佢会唔会想送多啲嘢俾人，有感觉上觉得好似有啲诚意啊？ 系 啊， 佢想即系完完整整， 纯粹推舟， 冇错啦。咁到时老板睇到又可能啊，唔好意思啦， 反正都度咗啦， 系啦。即係如果你唔太差嘅話，即係都係嗰句啦。咁、我 都因為你咯， 係啦。 但係佢揾咗你之後，佢都要衰咗啦，係咪先？佢本嚟有個好嘅 idea 係咪？ 佢冇啊，佢淨係話想拍嘅就，佢乜都冇啊。咁、我話咁樣啊，佢話係啊，幫下手啦。 唔係，我即係驚佢所托非人啫。 係啊， 你放心 ，OK。 即係如果揾黃家偉咁就知道冇事啦。 阿偉哥啊嘛， 偉哥戴住個眼鏡同我開會嘛。 咩咁啊？但係阿強哥都唔差嘅。 強哥 佢唔知你成個名嘛？你係強哥，你叫那西強啊嘛。 人哋阿泽东，你兄弟仔。 扎东与那西系，我正紧那西仔出 啊！你啊西，争好远。 系呢个公司名好啊！我一啲要整紧那西，系咁我咁样啊！咁啊真系要钱噶喎！嗰阵时画 storyboard 好贵， 梗系贵啦。 系讲紧万万声， 系啊！ 唔系你如果佢肯拎啲钱，咪叫佢自己出钱咯。 系啊，仲要上埋色。想埋色系好贵嘅，即系嗰时嗰啲叫做 visualizer， 你自己画啦， 唔得，好肉酸， 又唔可以立乱嚟嘅， 系啊，唔得，咁我又咁样， 连那西都过唔到，你谂下，那西群都话唔得咁， 系啦，我都系乸乸地，我唔系乸得晒， 你系咪全 都有个程度， 唔系全乸，我系半乸，我真系都有啲良心噶， 人唔知啦， 仲有少少良心，残余仲有几 少 少少。 咁我点啊？跟住佢话：哎呀，帮手啦，谂住唔系啦，好熟噶，将来大把嘢做。其实我最憎人哋讲呢句说话。 将来啊嘛， 系 啊， 你都系咁话。 将来俾个世界你 讲呢句说话，好定定。 俾我啦，又有啲乜嘢我预你嗰啲可？ 哎，晒气啦，到时咪咯。咁我话都，唉，都帮下呢个朋友啦。我又揾咗个老友记，我话 在哪里？ 哪西俱乐部？ 话。画画嗰个，画双笔嗰个，画 喂，但系其实你碌埋你个人情卡， 唔系我有俾钱佢，我话我先俾5000蚊嚟先。 啊，你自己俾啊？ 真系自己俾，因为我唔想咁样。 人哋话你啊， 系啊， 你会咁好人嘅咩？ 我会噶，我会噶。 所以佢学精咗咯。 留意 之后佢就冇再咁啦。佢识咗我哋之后，佢就冇再咁。 哦，即系曾经都有嗰啲， 曾经都有试过俾人呃过嘅。 哦， 一定系咁啦， 都系义气仔女嚟嘅， 嗰时年轻。 系啊，即系等于啲赌仔咁啫嘛，系咪？输钱加人赢钱嚟。 即系上当得多啦，所以而家咧就已经冇晒呢啲咁样嘅。 系啊， 咁 揾翻人哋 系啊。嗱，因为我真系咁同佢讲，我话咧，嗱事成之后，我俾翻20000蚊你，即系都系啲市价嚟嘅，轻轻优惠咗少少。 即系 storyboard 画 storyboard 嗰个朋友。嗯， 我话嗱，而家咧5000蚊，你当系即系 deposit 咯， 系啦，即系bid 呢个 project， 系啦，成功嘅就俾埋尾数，唔成功嘅咪大家开心咯。咁你5000蚊都唔系少啊，你咪当买对波鞋啦。啊，好啦好啦好啦，咁路有记，度，咁佢起初嗰个小生梗系话，啊我帮手度啦，度乜鬼啊，嘥气啦，佢出现噶啦，咁啊画好晒啦，跟住佢话，约。我话你真系约到先好、啊，即系 约个老细。 系啊，我话你我点都要同个朋友交代啊嘛。如果你我话我一定要去，即系我坚持，我同你一齐上去，因为得唔得我知咩事啊嘛。咁如果你 起码你帮手 sell 下，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如果我真系 最 关键 嘅， 系啦，即系我唔想你都唔知系咪呃我定点样样。真系上去啦，喺荃湾嚟嘅，一个家族生意嚟嘅。 哦，唉，我知啦。 三兄弟、 啊、 三兄弟吓，咁、 啊 大哥就系嗰啲唔理，即系睇住成间公司嘅。 啊， 第二嗰個啲浪子嚟嘅，有執須喺度， 冇錯， 係成間房 真真正正做嘢嗰個細佬， 冇錯啦，即係啲書法啊咁樣樣嘅， 繼續啊繼續， 嗱，我幾認真啦， 一定係咁樣 嘅。我幾認真啦，係啦。咁啊，你約好咗啦，咁跟住同嗰個細佬話事嗰個啦。present 啊，講到天花龍鳳啦，梗係，佢話哦 OK 啦，咁樣，但係如果個 budget 咧就要即係佢哋自己內部傾， 嗯， 我話好啊，咁樣佢問我帶幾多錢，咁， 嗯， 跟住咧其實阿小生一早同我講咗啦，佢嗰份 佢要攞幾多？ 佢自己 講咗嘛，佢，自己 同老細傾 ，OK， 係啦，咁唔想影響我拍嗰個 budget， 咁，我話。咁多度啦， 嗯， 你當係30万啦，因為我都問翻佢，喂，佢有冇可能先？如果你話佢哋得40000蚊，咁咪唔好玩啦。佢， 嗯， 話都 OK 啦，佢話你試下先啦，咁樣。佢又唔肯話得，或者唔肯。 咁佢都唔可以話得唔得嘅，又唔係佢俾錢， 係因為都要開會。 但我都要參考先得嘅。 不過你講得啱，如果你30000蚊咧，你俾完嗰個 visualizer 都冇乜得剩噶啦。 係啊，即係我大約知個約數啦，嗯。你到時梗係有偏差噶啦，唔怪你。咁啊，傾完之後咧，跟住佢話。你等个消息啦，跟住想走嘅时候咧，那個， 三兄弟叫你啊，等消息啊， 系啊，唔， 哦， 会即时话 O K 嘅， 梗啦， 系佢哋自己 几 兄弟再倾嘛，跟住个二佬，诶，咪，哎，走住，诶，哎，过嚟，叫我入去个房嗰度，其实我唔识佢嘅，即，嗯，系第一次去，咁阿小生就同咗佢哋继续喺度 倾 啲兜啊 ，chat chat 啊咁样，入咗去佢话啊，我呢个幅书画靓唔靓啊， 嗯， 我话诶几好啊几好啊，佢话嗱咁样样，我啲书法咧就唔系 普通 易送俾人嘅。你睇个电视广告， 嗯， 可唔可以加到我哋书法？ 吓， 喺电视广告加个书法落去啊？ 系啊，即系 有啲墨宝，系咪 上下镜？ 系咁，我话诶， 拍得到姚中义咁级数， 大师级，国师。我谂下先， 文心靓唔靓？ 靓， 但系 sell 服装噶嘛？ 系啊， 服装无啦啦点？ 你嗰条桥有冇啲咩有关于呢啲咁嘅嘢？ 书法 冇，其实系花巧嘅，即系， 嗯， 一张一张嘅。因为佢嗱有正装咧，即系男士嘅西装啦，又有运动装，有牛仔裤，又有波鞋，咁， 嗯， 就同 因为冇唐装系咪？所以用唔到佢嘅墨宝。 小凤仙咯，我一小凤仙靓我都点解话 难为你？ 咁你波鞋、皮鞋嗰啲我点搞啊？我话你俾我谂下先啦， 俾个泼墨咯，我啲心泼泼 但系咧，我翻去咧，我喺度思考呢个问题。我话如果第二嗰个咧，我真系谂到俾佢咧，咁，我拍得成嘅机会又大啲。 系啦， 啱唔啱先？ 系啊， 咁我就同阿小生喺度商量。 唔止拍得成嘅机会大。直情已经 OK 咗， 系啊！ 喂，我谂埋你啲书法落去，佢点会唔拍？ 系咁，我就问下小生，喂，其实你熟边个啊？佢哋边个话事啊？因为我都要知道啊嘛。 边个开水喉？ 摸下个底嘅所谓叫做 冇错啦，摸下个底先。哦，个底正， 系啊，都会咗，呢一个系嘛？ 哇，呢个底正， 拱手。咁系一定要嘅，如果唔系嘅话，你唔系同嗰个话事， 系 啊， 冇错。 我同佢讲嗱，搞得掂嘅，我点都会加啲，好似你话斋书法或者判文，因为其实都系淋啲嘢啫嘛， 冇所谓。 因为我画面我都系谂住，牛 仔裤系列有判文系列咯。 经常广告系冇框框嘅，我中意咁样创作唔得咩？ 系啊，同埋我最紧要就系捉到阿二佬，佢高兴，因为佢日日都冇嘢做，佢就系喺个房嗰度写书法，即系 发泄，系咪？ 正经嘅唔系佢，乜都唔系佢咁样吓。咁佢话诶好，跟住佢好快，小声话俾我听，喂，搞掂啦，正，嘿，开工。咁啊預咗個 budget 喺度，我話哇咁多嘢，佢話要求有個女仔喺度，女主角，我真係冇遇過。 咁如果你有 budget， 你咪再揾咯。係 咪自己啲女朋友啊？ 我諗住阿小生係佢一個咩噶嘛，但係因為佢話想加個女仔喺度，佢話你幫我諗掂佢，諗得掂即刻拍。 嗯， 即係又係我啦。我諗唔掂又關我事。 啲錢邊個俾啊？ 公司俾。 哦，咁都 OK。 唔係，但係 budget 喺呢度啦。 都 係即係個錢又冇得加噶啦。 你一定要加 一嚿出嚟揾个女仔， 点搞 咧？你扮 自己女朋友咯， 系啊， 边个有女朋友？ 揾自己啲女朋友咯。 你咁多 唔系啊？ 阿芳啊，嗰啲咁 无端端，你唔知你都试过噶啦，同埋拍下无端端有个女仔，总之我唔理，你一定要有场戏俾佢，你都知咩？ 但系唔系啊？唔系佢啲女朋友， 唔关事啊嘛，即系佢只不过 系佢一定要有女仔，因为有女装啊嘛。我明嘅，咁你女装冇 model 咯。 咁有 casting 啦，哇靚嗰啲咧，全部超出預算， 嗯， 幾萬蚊點， 嗯， 搞啊？ 嗯， 跟住我話，誒，仲有冇第二啲？即係又同嗰啲 model agents 講啦，佢話又 send 一批過嚟， 嗯， 哇！我覺得即係勉強揀到一兩個， 係 啦，我話啊，見下呢兩個啊，咁樣樣，佢又上嚟，咦？ 點解好似又話一六幾嘅？點解依個變成一五三？ 梗 係 啦， 冇咗一橛。 Photoshop 啊嘛， 係啊，唔係唔關 Photoshop 事，佢寫就寫一六幾嘛。 有幾長可以扯幾長啊嘛。係 啊， 嗰啲全部都係呃你嘅。 係我話哇，真係好核突喎，大佬有一個即係連。格拉底 都 未搞清楚啊！佢嗰啲毛髮啊，格拉底嗰啲毛髮都未搞， 毛髮無天 係啊！哇，我點搞啊？佢話得啦，幫手啦。跟住我問嗰個 visualizer， 即係畫圖嗰、那個，佢識電腦啊嘛。我話佢嗰啲 整走佢嗰啲 執走得 毛髮無天 啊，毛髮無天，我唔要見到毛髮無天。 喂，好易啫！你拍嗰日其實佢搞一搞咪得咯。 唔知啊， 有幾難啊？ 但你即係佢影完先知佢毛髮無天啊？ 唔係，我 casting 已經知啦。 咁咪 係 咯，你唔用嗰個咪得咯。 你拍嘅時候，你咪就係叫佢搞一搞佢啫嘛。有幾難啊？睇一睇。 唔肯啊？ 唔係嘛，湯唯啊，唔係。 咁有風格 啊你！ 你嚟發廣告都唔肯， 系啊？ 唔知啊，佢話呢個 budget 我冇預計啊！哇，我話你咁唔好搞啦。 嗯， 最後點搞呢？我諗到條橋啦，同阿小生啊，同埋阿二佬都傾掂。嗰陣我有啲撥嘢喺度，我揾一個男仔就。撥一啲五顏六色嘅嘢，當然啦，都要阿二佬，佢話佢唔出嘅，我話我揾人幫你撥嗰啲墨啦，然後我飛一啲字出嚟啦，中文字，我話有大陸版嘅嗰陣時，大陸版咧我就有啲咩勁啊、江勁啊，嗰啲好型嗰啲字喺度啦。最後我點樣解決女裝呢？我話全部影相，嗰啲硬照咩一張一張喺度出，然後咧我 唔知有個人㗎， 有人。但系咧，永遠見唔到個正面嘅，見到啲手啊， 係你扮嘅，係咪嗰個女仔？ 唔係，都係假定 嘅，係你自己扮 嘅。唔係，最後終於出咗街啦。但係咧，最衰咧就係我臨尾嗰個 slogan 咧係一句英文嚟嘅，即係一句英文嘅 slogan 嚟嘅。我又冇 budget 啦，就揾咗個中國人配。嗰、那個二佬啊，哇！呢、這個一聽啊，唔得啦， 唔得 native 啊， 係啦，你一定揾個鬼佬，如果唔係唔收貨。 嗯， 最後一關喎。 外國人 ，OK。 嗱，一定要有個洋人， 外國人， 洋人 啊， 點搞啊？我於是又問啦，哇！落一句5000蚊， 梗係咯。 嗰陣時真係乜都係錢， 係啊，全部都係四個字，你同我收5000蚊喎，唔得唔得。跟住終於問咗個朋友，佢話你攞嚟，我幫你搞。我話點搞啊？佢真係走咗去蘭桂坊嗰度揾人嚟搞，終於搞掂曬啦，全條片都搞掂曬啦，收曬。 淨 係 請嗰個外國人飲咗杯酒啫，寫到呢個字樣，我你一定唔識，人一周 六日都係呃呃氹 就係咁樣樣啦，即係冇不值咧，有冇不值嘅做法，但係啲即係當你 總之你搞掂佢啦， 搞掂咗， 係咪好有滿足感咧？ 都 OK 㗎，都開心㗎。 人生就係咁樣嘅啦，好多嘢唔係計算得咁好嘅嚇。咁即系摸住石头过河系咪啊？唔知你摸住啲咩啦？ 终于过咗河啦，终于过到河啦，想埋岸。 好，喂，十一点半噶，听下呢个风骚快人啊！翻嚟我哋就会有今日嘅乜都讨论区嘅。我哋今日就系讲最鱼嘅经历，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大部分从海外或内地入境本港的豁免群组免检疫安排将会取消，只会剩下一些非常紧急和必要和本港日常运作有关的人员，例如跨境货车司机才可以豁免检疫往来两地，希望令中央对香港的防疫措施更有信心。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特区政府非常重视香港居民可以免检疫返回内地，但暫時沒有制定通關日期，目標是越早越好，而即使日後可以免檢疫通關都會是有序進行，初期會實施配額，不會回復疫情前開放很多口岸給市民隨便返回內地。立法會換屆選舉提名期今月30日開始，為期兩星期。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有關選舉很重要，是中央完善選舉制度後的三場選舉中的第二場選舉，議席亦由70席增至90席，並新增選委會界別，由兩大板塊增至三大板塊，參政機會比以往更多。 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前說，香港已經回到一國兩制的正確軌道，呼籲有抱負的人士積極參選。他又說，今年9月19日的選委會選舉出現不少問題，選管會已經提交詳細報告，承認多方面要作改善，他會責成選管會切實執行改善工作，確保12月19日的立法會選舉不會出現有關問題。選舉事務處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亦會配合，呼籲選民積極投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应约和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举行视频通话。美国商务部发表声明，表示耶伦在通话中坦率地提出令人关切的问题，但未有详细说明有关问题的内容。聲明又說，兩人討論兩國的宏觀經濟和金融發展，認為美中經濟體的發展對全球經濟具有重要影響。較早前新華社報導，雙方就宏觀經濟形勢、多邊多雙邊領域合作進行了務實、坦誠、建設性的交流。中方表達對美國取消加徵關稅和制裁、公平對待中國企業等問題的關切，雙方同意繼續保持溝通。日本王子秋少宮文人親王的長女真子和大學同學小室圭結婚，兩人上午辦理婚姻登記，下午在東京都內的酒店召開記者會。宮內廳說，不舉辦女性皇族結婚的相關儀式和婚禮，根據真子的意願，亦不支付她脫離皇室時的一次性補助。真子讀大學時結識小室圭，現年同樣30歲的兩人在2017年9月訂婚之後，出現小室家人涉及金錢糾紛的報導，兩人的婚事延期。共同社報導，真子感到遭受誹謗重傷，被診斷患上創傷後遺症。真子在婚後脫離皇室，計劃在小室圭工作的美國展開新生活。他脫離皇室之後，皇室成員減少至17人，包括5名男性、12名女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亦有一两阵雨。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42点，跌89点，成交金额57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12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37点，升4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02.5，跌2.5；阿里巴巴169.9，跌4.1。比亚迪股份311.8，升9元；美团是285元，跌8；盈富基金26.72，跌6仙；快手106.1，跌9；李宁93.4，升1.85；吉利汽车27.15，升2毫；药明生物120.9，升3.2；汇控47.2，升5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4，英镑10.701，瑞士法郎是8.444，澳元是5.835，加元6.281，新西兰元是5.577，欧元是9.019，每百日元对港元6.8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117。日经平均指数报29105点，升505点。港金现价报1673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通常就是咁嘅，老公老婆咧各自睇各自嘅嘢噶嘛。咁咧佢喺度倾倾倾倾，好啦，到过马路咧，佢唔知道老公令咗个人咧去睇另外一啲嘢。咁、过马路咧，佢一拖拖咗个一个人过马路，行下下发现，咦，原来唔系佢老公嚟嘅。 哦， 但系跟佢行嗰个男人。 被拖嗰个人点解又唔 系啦？唔甩开佢手咧？ 可能唔系，即系行咗两步啫，即系一拖行，诶、已经知啦，咁样样咯。咁、觉得哎呀，真系淤啦，咁样样咯。 OK 啦， 你知噶。 拖错、我细个就有 拖错 妈， 拖错爸爸， 系 啊, 啊, 啊, 啊, 啊, 啊，以为、爸爸啊，因为唔系， 好惊噶， 好惊啊，因为细路仔，系啊，呢件。記得， 我就試過冇拖錯人，但係咧就同咗一個男人傾偈咯，就係因為咁樣就係冇錯咁就 即 係 細個時候， 唔係大個同男朋友一齊，咁跟住咧就兩個平排咁樣喺度講緊嘢，咁跟住咧講就話、你覺得呢個好啲，嚟呢個好啲，我點解原來佢已經走咗，即係佢已經唔想再同你， 跟住頭先個情 況，我唔想再糾纏，咁跟住佢已經走咗啦，咁跟住我就自己喺度暗暗沉沉喺度揀揀揀，揀揀下之後咧就有另外一個人就已經補咗個位咯，即係其實我側邊個已經唔係我男朋友啦，咁跟住我就話你覺得好唔好？就话点解靓仔咁多嘅？咁所以佢就话对唔住，我就唔好意思咁样。我就话冇咩，系我唔好意思，唔系你唔好意思，系咯咁样。 系啦， 跟住之后就闹交咯。 你做咩走开啊？ 你走开，你唔话俾我听。你真系觉得我好烦啦。我虽然我知道我系，但你都唔好咁样落我面啦，系咪？就系咁。 结果又冇散到系嘛？ 冇散到，闹交啫。 哦 ，OK 啊， 唔系闹就要散嘅。 呢啲小事有冇啊？试过啊，大佬。 我咧就唔系拖错人，我系有一次游完水，同我朋友，譬如我同个叫做阿文咁先算啦，一齐游水。游完水之后咧，就喺呢、這个。浅水湾啊，搭班巴士来中环，冇揸车嗰时读紧书啊嘛，好啦，咁一齐啦，咁但系上到巴士已经好多人啦，咁样，我坐咗一个洋妇隔篱，即系外国嘅太太身边，咁你知游完水个人咧就好眼瞓噶嘛， 系啊，特别， 咁咧中下，咁瞓着咗咯，我唔知道啦，跟住咧到落车，咦，我醒翻唔见咗佢，即系阿文已经走咗，都后来我问翻， 洋妇好开心系咪啊？洋 妇，做咩你嗰日落车唔叫埋我嘅？我唔敢啊！你一路挨住嗰个洋妇咧，我觉得好丑啊，所以我落咗车。 你有冇流口水啊？ 咁冇语气喎！ 你而家在洋妇边度啊？ 膊头咯。 哦。 因为嗰阵时中学生即系细细矮得得咁，可能佢又唔觉得有啲咩嘅。但你会唔会试过啊？即系瞓觉中啊挨咗人哋嗰度， 第一碰到就醒噶啦，冇你咁过分，伏咗喺度， 好梦添，好挨啊嘛！你知唔知啊？舒服， 我系特别舒服嘅。我蹬下蹬下，即係我意思係佢坐緊呢個巴士啊嘛。係啊，baby，come on，baby。 唔覺得坐車嘅時候特別好瞓嘅咩？ 特別好，如果你知，有我都有試過。我試過就係俾人哋好大力咁樣擁翻轉頭。我係搭火車，火車嗰陣時候嗰啲電氣化火車咧，咪唔係好似而家咁噶嘛？即係一排一排向前嘅，佢哋係打橫噶嘛，打橫嘅咁你特別跣噶嘛。你知我講邊只啦？ 係 啦，總之佢就唔知點解咧，佢一就到站嘅時候咧，佢唰。我就 总系会上 去隔篱我咪想噶，咁跟住我就有一次好眼瞓，咁其实喺度揽住晒啲嘢之后咧，哇，就暖暖地，咁就焗焗焗已经瞓着咗。咁啊，正如好似阿小强咁样讲，你有几下你自己咧，即系钓一钓鱼， 醒 啦， 系啦， 就会醒下嘅。醒下之后，发觉就系咦，都冇人理我啦，咁 就放肆啦。 系啦，突然之间吓然有一下就 瞓咗啦， 拱即系个铁砂掌拱我咯， 唔好再埋嚟咁 样。系啊，跟住系一个阿叔嚟嘅，咁佢就会觉得就可能我想借啲嘢，咩啩博佢懵啩，咁跟住 收 尾佢就系话佢去想啊咁样咯， 真系咁恶， 系啊，好惊啊！ 阿叔， 阿叔啊， 同你客气啊， 系啊，即系佢觉得可能我已经嗌 有冇人嗌过你先，阿叔？ 有，一定有啦，系啊，通常系搭嗰啲长途巴士，翻大陆嗰啲咧就最多啦，嗌喺度。 有啲人真系吊得好犀利噶， 佢净系枕落个膊头度啊， 流晒口水嗰啲 啊，有时向前冲 晒，系啊，冲晒落地，但系咧都冇事噶， 但 系 冇办法，人眼瞓起上嚟咧，有时真系冚都唔醒噶， 系 啊， 我有时你眼瞓起上嚟嘅就企喺度都瞓着啦，你有冇试过？ 我未试过， 我试过， 哇，好危险 啊！唔危险。你一定係有嘢掟住嘅，咁跟住咧你就會咁樣企喺度咧，跟住哇你中着咗，咁跟住你就會覺得會突然間你會曲曲咁樣就會 就會醒噶啦， 係 啊，我記得嗰陣時 試過喎， 我做通宵節目，因為好攰啊，兩點到六點啊，全輕談天不如天，咁啊搭地鐵咧。我有个办法嘅，如果你因为冇位坐嘛，企喺度，你将只手咧 lock 喺嗰啲 上面嗰啲铁柱咯，好似审监犯嗰啲咁 lock 住喺度咧，咁你唔可以瞓咯。 嗯， 但系都好辛苦嘅，其实眼瞓系好好难忍受。 系啊， 冇错。今日我哋就讲最鱼嘅事情啊，我哋都有我哋讲下，又可以由街坊又讲下。 好啊。 共过晚餐，情节惯不惯，没有太差，你不需冷淡。言问几深，言语有多真，其实无谓解释，不必再问。哦哦哦，骗我也要自讨圆桌。流着泪扮冤家，懂不懂真话的清高，不懂得请跟我说别客套，分不清真假冒与假，自家的真答应不理性，听你的大话既肯定，太真实未识得反应， 我记得上次阿 Y 讲过一个经历咧，就话个肚唔舒服咧，后来咧就喺洗手间，你记唔记得？喺一个商场里边，身边竟然有人嚟帮你嘅咧，你记唔记得？系跌咗落地啊，嗰啲咁样。呢个都几尴尬嘅，系啊， 嗰次系冇锁门，系冇办法，因为太唔舒服啦。 嗯，冇错啦。 好啦，咁其实你话即系讲话即系尴尬嘅嘢啦，咁我就即刻，不如我先 好啊， 好啊， 好报案先啦。 好， 嗰次其实我觉得唔单止系尴尬，仲要系我觉得自己好衰嘅。以及就係我覺得係需要喺呢一度即係少少告解嘅，係啊。咁其實事源咧就係嗰陣時候啦，喺另外嘅一個電台嗰度咧就做嘢。咁咧就總會有一啲嘅就係可能佢嘅經驗未到呢個位，但係佢都要夾硬頂硬上。即係例如好可能我就無端端佢唔升咗做 producer， 但係佢乜都唔識做嘅喎。咁一定會有啲咁嘅時間出現㗎啦，係咪？咁咧就有呢一位嘅同事，咁就係咁嘅情況啦。發覺咧佢就produce 緊我同埋有另外兩個人一齊，即係總之三個人主持嘅一個節目啦。 咁我有一日咧，佢就同我哋講話，因為咧就需要水多啲嘅時間去做呢個 production， 所以咧就叫我哋咧要錄音，其實為咗佢，明唔明啊？即係其實我哋覺得 live 都得啦，咁佢又唔係啊，因為我想做 producer， 我想做得好啲，咁啊都明嘅。咁當然我哋喺不非常唔情願嘅情況之下，就要做呢一樣嘢啦，就為咗佢啦，係咪？咁當然我哋深深都不憤，我哋覺得就係因為佢嘅。未能夠達標 嘅 能力嘅問題，所以咧我就要我哋有啲 extra 嘅時間，咁所以其實咧三個都唔係好開心噶啦。 其實咧除咗 extra 時間之外咧，好多做節目嘅唔包括你哋咧，即係我自己代表自己講啦，中意做直播嗰個氣氛喎，嚇唔知你 同 都唔關事嘅。其實我哋衰啊，即係其實有少少嘅就係都唔係咁啊，點解做我哋嘅 producer 咧？又要咁樣，又要翻嚟，又要專登翻嚟，禮拜六要專登翻嚟錄。好啦，咁跟住就已經一套戲啦，跟住一坐低嘅時候咧，跟住咧你就明明見到佢咧，佢雞手鴨腳。咁作為一個 producer， 佢當然要錄音啦。咁其實個 panel 佢完全唔識 on。咁我哋其實咧，因為嗰陣時候喺嗰個地方咧，我哋亦都係唔 on panel 嘅，因為由 operator 幫你做嘅，所以其實所有嘅嘢嘅話咧，我哋都唔識。 都唔識。 係啦，咁跟住咧又唔知點樣咧，無端端不停咁話俾我聽，佢就話：，誒、哎，對唔住啊，你頭先所有錄咗一次啊嚇，錄咗一個大約係一個一個 segment 啦，發覺咧就聽嘅時候咧係冇聲。 哇！ 咁又話你咪好興， 係啊興啊， 你更加嬲啦！ 佢錄嗰陣睇下，最基本就睇下個支針有冇發。 你搞清楚即係你識個 panel， 你先至整啦。咁啊，咁跟住咧，佢就好驚啦，咁啊，成塊面紅曬咧，就衝咗出去個直播室。衝我出去個錄音室，就諗住去揾人去救架，就係話即係我應該要推啲咩嘢，應該要再錄咧咁樣，係咪？ 大件事喎！ 咁當然啦，我哋已經咁唔鋸啦。咁如果當呢一個人離開咗呢一個 即刻走啦 案發現場嘅時候，你會做啲乜嘢咧？ 攞手袋 就不斷咁樣喺度講佢嘅壞話， 真係不知所謂啊！又唔識又要嚟做，哎呀點算？ 嗌咗揾佢做 live 咪好咯，好地地禮拜六又要叫我哋翻嚟錄乜鬼嘢啊？ 都唔知點算啊！ 乜咁樣啦，係咪？好啦。点不知咧，就嗰个 producer 咧就冲翻入嚟嘅时候咧，就当然带埋个 operator 好啦，数顺利，录晒所有嘅嘢，录完晒所有嘅嘢之后嘅话咧，到第二日我哋翻嚟嘅时候咧，见到佢唔睬我哋。系啊，呢个 producer 唔睬我哋， 嬲咗。 系啦，咁跟住收尾 系咪录咗咧？你讲嗰啲嘢。 跟住点不知咧，我哋就发觉就话哇咩事啊？嗰日翻嚟，张专当然帮佢录咗咁多嘢啊，帮佢做咗咁多嘢嘅话， 仲点唔识我睇？ 仲要嬲啊咁样咯，系咪？咁先有人同我讲，我就话你哋啊。到佢即係出去求救嗰陣時候啊，其實 講是非， 佢咧喺度講緊佢是非嘅時候咧，佢嗰啲麥係全部開曬㗎。喺嗰陣時候嘅話咧，所有嘅嘢咧佢都冇錄到，佢淨係錄咗你哋喺背後度講佢是非。 咁佢真係好有問題喎，其實佢嘅能力 係 應該錄嗰啲，應該錄嗰啲佢又冇錄。 冇錯，即係 off air 嘅嘢佢錄曬。你 on air 應該 on air 嘅嘢咁啊，佢全部都錄唔到，咁所以我就覺得哇死啦咁樣，跟住仲要就係呢件事知道咗之後嘅話咧，仲見到佢無端端有一日咁就趴咗喺度咁啊， 係咪男㗎呢個？男仔嚟啊， 女仔，好尷尬啊，知唔知啊？就我都係呢件咁嘅事，我覺得我哋都係衰嘅，你做咩要喺人哋背後度講人咧？ 唔係好正常嘅， 嚇好正常， 背後講人真係正常， 好正常啊， 好正常， 佢錄曬你。谂下，其实佢嗰系几难受 啫，系难受。 佢咪难受咯？佢听佢剪嘅时候嘅话，就唉，都嗌唔好翻嚟 嘅。其实咧，所有呢啲 teamwork 咧，电台又好，电视台又好咧，其实个压力就来自咧，你一个人。叫做講錯啦，或者食螺絲啦，你都全部人望住你，又食螺絲啦。即係等於我有時入行啦，即係做廣播劇啦，你知我哋啲雞手鴨腳啦，同埋你揸住個劇本，個個都係老師傅咧，你真係口震嘅， 驚 啊！越驚咧就越容易錯，錯完第一次仲衰，你跟住會有第二、第三 次錯， 跟住你會聽到。嗰啲咁嘅聲， 係啊！ 我出去斟杯水先。 係死啦！我約咗人，我約咗人啦。你讀順啲先啦，咁樣。係噶，真係好慘。 咁但係我覺得其實始終人哋都會有新入行噶嘛，都會有即係唔識嘢噶嘛。邊個即係人誰無錯啊？咁其實嗰次係好尷尬，即係每一次你見到佢，你就會咩咧？就會諗翻你嗰日個大咁就講啱啦，都識嗰啲咁樣嘅嘢。 佢仲有冇喺度做啊？ 係，我都想問。 冇啦，即係你意思係？喺呢一行冇啦，已经冇啦。 但咁喺呢一行咧，你真系要食得到呢啲压力先得。 绝对系 啊，系咪？ 绝对系，所有岗位都 个个都有机会试噶， 系啦， 个个都有机会试。我有一次咧拍嘢，其实咧我嗰次系导演嚟嘅，但系嗰一日咧，因为在场仲有嗰个公司另外一个叫高层啦，咁样系咁叫嗰个演员你讲好啲啦，但系佢越叫咧，嗰个演员就越惊，越惊咧就讲到 晒嚟， 个个都有压力，真系。 哇，佢系咁闹，系咁闹，我都唔好意思，我行开一边先，因为咧嗰啲感觉系令到，因为嗰个大男人嚟嘅，就俾嗰两人系咁闹闹闹闹闹闹，佢成块面红。 你会唔出声噶？我会出声噶。因为呢啲位置我一定会帮的。 再出声佢仲惊。 唔系，梗唔系啦。你梗系话就诶，得得得，等我嚟。 系啊，唔系应该有个人去缓和一下。 缓和呢件事，我一定会。系啊，因为其实咧，佢一路咁样嘅话，你都系阻住大家拍摄进度啫嘛，冇帮到件事。 同埋咧，我成日觉得佢越惊越冇信心，跟住会越衰。 系啊，绝对系啊。 所以喺嗰个时候，我一定会缓和，尤其是系俾个女人喺度闹紧嘅时候，就一定诶。有停一停佢。 個個崗位都遇到㗎啦、啊，我喺亞視嗰陣時拍呢個開心主流派，某一位 唔係寵物主流派咩？ 啊，寵物主流派啦，某一位我哋寫稿啊嘛，俾咗佢，佢攞咗份稿，睇、完之後 咩嚟？ 望一望嚟，係啦，咩嚟㗎？ 啊 哈，今日嗰啲內容啦， 我知邊個？ 你覺得好唔好笑啊？ 係， 都好笑啊， 佢問 好笑 啊。 你去读啊！ 我 知边个？佢实系咁啊！好笑话你攞去读啊！ 系啊！ 咁啊，全场企喺度啦。于是咧，总系 即系当住所有人咁讲。 系啊，佢令你好淤咯，佢令你好尴尬咯。 系啊，好笑话你 唔系交你咁嘅嘢俾我得噶。 咁解呢个时候咧，真系有啲大哥就行出嚟啦。 唔好咁啊！ 就拖埋一边啦，系乜乜乜乜啦。唔系我哋真系唔识处理嘅。 但系你知唔知道咧？我曾经有同过呢啲咁嘅，即系你哋嘅幕后啊，可能系做编剧嗰啲咁样讲，就系话以前系用羞辱对方，而作为要佢成长嘅代价嘅。是因为咁样咧，因为佢个个都系咁嚟噶， 要过到啲关啊， 系啦，佢要你完全冇晒你自己，冇晒自尊啦，你先至写到啲呕到啲好嘅嘢， 同埋可以令到你唔敢交行货。 系啊，我真系受过， 系咪羞辱大噶？系咪 羞辱？ 系咧， 我 真系有听你讲 过。 唔係改咯，梗係要改啦。 係咁改，係咁改 咯。係啊，改到佢滿意為止咯。有時就係咧，佢自己加佢自己嘢啦，又或者佢攞翻嚟佢自己扭過少少啦，咁咪算咯。 你有冇試過做呢個金曲攞寫稿俾嗰啲嘉賓講啊？啲頒獎嘉賓， 梗係 咩 嚟㗎？係 啊，一定係咁嘅。第一句， 你同我講依個唔係啊嘛？ 司儀又面對過，嗰啲頒獎嘉賓又面對過，甚至呢個。电影金像奖都面对过，又系永远就系咩嚟噶？ 系啊， 一咩嚟噶咧就死 咁长都唔通顺嘅。 但系又咁讲，你作为 MC， 你有时你又要谂嘅，因为你写嘅嘢到最后尾嗰阵出街嗰个系我讲出嚟噶嘛，我讲出嚟就系代表我嘅嘢嚟嘅啦。 所以唔好咧，佢 系 真 系 有权嬲嘅。 咪大家去磨合咯。 要噶。 喂，我觉得好笑，可能你觉得唔好笑，但系你话俾我听，哇！如果咁，我觉得可以倾嘅啲嘢。就唔係話啊，你去講啦咁。 但有一個嘉賓好，有一次咧，好多年之前咧，咁我做 MC 咧，佢問你講一次你個稿俾我聽，我講完之後唔好笑嘅，我教翻你啊咁樣。佢教翻我講一段稿，真係全場拍手。嗰個叫姚偉姐姐。 哇， 係、 啊。 姚偉姐姐可以度呢啲嘢㗎，原來睇佢樣唔似。 佢個、 你仲記唔記得佢教你講咩？ 梗係記得啦。佢話、如果我做你媽媽，你開唔開心啊？我開心啊，開咩心啫？應該你阿爸開心啲啊嘛，咁樣。 哇！ 即系有时咧，有经验嘅咧，同埋肯用脑嗰啲，嗰啲真系又系唔同。 冇错，系啦。咁所以经验呢样嘢就冇得教嘅吓。好啦，咁啊翻嚟咧，我哋今日咧就会有个 party 吓。喺头先听到欧瑞强啦，我哋喺欧瑞强嘅节目里边咧，好多一齐啊。我哋晏昼就会有聚会嘅，迟啲留意住。有啲听众话叫你着 bling bling T 恤，你有冇着？ 冇啊，冇啊，系啊。 使啊！我哋今日有， 我哋只有另外一种嘅系啊服装啊， 冇吓亲大家啦。 系咯，我阵间想吹下个头得唔得？ 吹， 我以为你吹乜嘢？ 吓死我！你唔好乱吹啊！ 我都听，我听 住啊，吹嘅，吹系啊！我惊你话，哎呀，阵间我哋合唱嘅时候嘅话，不如我吹单簧管。 好啦，你中意吹就吹啦啊！喂，好啦，十二点先啦，新闻报告吓，财经消息翻嚟继续。 同金融發展，認為美中經濟體的發展對全球經濟具有重要影響。較早前新華社報導，雙方就宏觀經濟形勢、多雙邊領域合作進行了務實、坦誠、建設性的交流。中方表達對美國取消加徵關稅和制裁、公平對待中國企業等問題的關切，雙方同意繼續保持溝通。美國愛達荷州 博伊西市一个商场发生枪击案，造成两人死亡，四人受伤。路透社报道，枪手一度同到场的警员搏火，一名警员被击中受伤，枪手已经被制服拘留，现场解除威胁，暂时未知枪手犯案动机。天气方面，影响广东的东北季候风稍为缓和，正午12点位于南海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胡志明市以东大约5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越南南部。同时热带风暴马努集结在硫磺岛西南偏南大约6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微风，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亦有一两阵雨。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08点，跌123点，成交金额60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12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37点，升4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02元，跌3元；阿里巴巴169.4，跌4.6；比亚迪股份313.4，升10.6；美团284元，跌2.8；盈富基金26.7，跌8仙；快手105.9，跌2.1；李宁系93.1，升1.5毫半；吉利汽车27.15，升2毫。药明生物120.6，升2.9，汇控47.15，升4.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4，英镑10.702，瑞士法郎8.446，澳元系5.843，加元6.283，新西兰元5.579，欧元系9.0191，每百日元对港元6.8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113。日经平均指数报29126点，升525点。港金现价报1673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3.13美元，卖出1803.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两宗新界区嘅交通意外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锦田河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元朗公路去翻屯门方向近住锦田河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咁另外港深西部公路去翻深圳方向近住下村路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港深西部公路去深圳方向啦，近住下村路一带咧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东边街就挤塞，龙尾在荷里活道。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东涌长东路方向机场、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西贡公路南围落斜西贡和城门隧道公路落斜愉景新城方向屯门。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二台话你知。 当有软件一发现有保安问题的时候，相关软件供应商未必能够即时提供修补程式堵塞保安漏洞。而所谓零日漏洞网络攻击，就是不法分子利用未能及时修补的保安漏洞进行攻击。如果你正正用紧含有漏洞的装置，就有可能会受到影响。 未修补的漏洞在软件供应商推出修补程式之前，是一场黑客和软件供应商之间的时间竞赛。前者会试图开发漏洞攻击手法，后者就要尽快修补漏洞。 当有零日漏洞网络攻击但仲未有修补程式的时候，公司或者机构应该怎样做才可以降低风险呢？ 首先应该要不时留意软件供应商或者网络保安机构有没有提供临时的缓解措施，并遵从他们的建议缓解问题。 又或者停止使用那个产品，直至供应商推出修补程式。 在这段时间，你要时刻留意软件供应商官方网页的更新发布，当新版本推出之后就应该尽快更新了。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波成阿涉 二台话你知， 香港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 用镜头细致捕捉各个物种的生活形态。 我哋请嚟生态专家讲下各个物种你未必知道嘅故事。 女仔嘅青蛙其实可以凭叫声咧辨别到个男仔个质素嘅。 其实蜘蛛真系大部分都有毒嘅。 电视节目《大自然逐样解》，今晚八点， 港台电视31。 雇员再培训局推出全新嘅第四期特别爱增值计划，协助失业或就业不足人士提升技能。今期计划提供约500项课程，不限学历，学费全免，继续有每月最高5800元的特别津贴，企业可以免费包班，长知识，添实力，职场向前行。快啲打182182或者浏览 erb.org 了解详情。 大家好，我是郑丹瑞。咩是快活啊？快活的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唔单止快活，仲系好风骚咁去快活。有健康，咪就系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最鱼嘅经历吓，咁、我哋身边好多街坊嘅，咁佢哋咧都讲咗一啲，我都觉得系、真系都几鱼噶、你想听男仔定女仔先咧？ 小陈啊， 小陈啊，好，阿小陈嘅经历咧，其实真系我谂男仔真系要好小心，因为咧随时会遇到嘅。好，听阿小陈讲。 最瘀的事啊，不是在我身上的，我听人讲的，这个朋友说，我有个朋友，他一次上台讲嘢，咁上咗台之后呢，大家就不如在度笑，但是就未讲嘢，笑乜嘢呢，咁原来发觉我这个朋友呢，上咗台之后冇拉裤链。 即系几肉酸啊！ 咁但系冇人敢出声，咁因为话晒系嘉宾啊嘛。咁终于咧，佢就如是者讲咗几分钟嘢之后走咗之后，落咗台先有人讲咯。咁嗰阵时都唔知点算，就系咁咯。 嗯，冇错， 搞错啊！ 唔系应该有人上去救驾嘅。 唔系啊，通常人哋会唔知点样同你讲嘅，尤其是你系嘉宾。即系会惊你尴尬啊！我记得好多年前咧，同一班叫做媒体嘅人啦，咁去主题乐园啦，有啲 PR 招呼我哋啦，咁样咁即系食完嘢啦，咁未参观之前咧，就不如大家去洗手间先啦，咁咪去咯，去洗手间，跟住出嚟咧，我见啲人细细声喺度讲，我见到有一个好出名嘅传媒人咧，冇拉裤链，就冇人敢话俾佢听。收尾系啦 ，P R 应该上前救驾。 咁你点同佢讲啊？如果系 嗰啲女 P R 嚟，嗰啲全部 搵个男 P R 同佢讲咯。 系啦，我会喺个耳仔边嗰度讲噶啦。 唔好意思啊，你系啊， 火车未到站， 去完洗手间啦。 火车未到 站，去完洗手间。咁我谂明，系 啦， 去完洗手间，好似有啲嘢漏咗。 其实系个嗬，即系睇一提好啲， 一定要， 因为如果唔系，佢继续出走落去， 系啊，所以就睇到啲咩嘢。其实小陈个朋友，你知唔知系边个啊？ 就系小陈咯， 梁永忠。 小心， 系梁荣忠，肯定系佢啦。 肯定系佢啦，咁唔小心。 咩有啊？梁荣忠先生， 唔系啊，小新嘅朋友咪就 系 梁荣忠咯。 系 啊，明 唔 明啊？ 两个人嚟嘅， 系 冇错啦。 好啦，咁其实你哋仲有冇一啲即系呢啲咁嘅尴尬嘢噶？ 我试过啊，都算好淤淤到真系想死。 系淤个小陈个朋友。 话说有一次，你听下先，你要评分啊。有一次我哋响大陆咁旅游部就话请一啲人去试下一只船，佢个船咧就由虎门就去呢个台山嘅，即系等啲人住一晚啊咁样嗰啲， 感受一下，有几豪华咧 咁样。因为会开呢啲线嘅咁样样，佢就请我上去啦。我诶好啊好啊咁啊，即系你知啦，我哋呢啲 冇死心肠嘅， 饮饮食食系咪？ 系啦，咁啊上去啊玩啦咁样啊，好开心啊！咁差唔多夜嗰阵时咧，嗰个局长旅游部嗰个咧。就因為帶咗個小朋友上去啊，咁我就行嗰啲有啲鋪頭啊，佢嘅船都算好大嘅，有啲鋪頭喺度嘅，咁就佢睇中咗一個車仔喎，嗰啲遙控車， 即係嗰個小朋友睇中嘅車仔，就叫爸爸爸爸，我想買， 唔係爸爸。我叫手即系嚟咗个妈咪买咁啊，唔系好贵，我送俾你啊咁样。 即系你话同个小朋友讲，我送俾你。 系啦，梗系啦吓，咁样请我上船啊嘛，我送架车都 礼貌嚟嘅，应该。 啊，咁跟住去饮嘢，饮完嘢咧，个僆仔始终都好想玩，佢好想即系开 玩 啊，好啦，同你去玩啦，咁啊一路玩一路行，谂住翻房瞓噶啦，行行下咧，架车咧削咗落间铺头嗰度，嗰个铺头闩咗闸噶啦。嗰啲閘咧係嗰啲類似嗰啲， 有啲窿窿嘅， 係個底有窿嘅，嗰啲膠門咧入咗去，咁點啊？咁我話我試下幫你睇下入唔入到去攞下車仔，好入啊！啫咁啊撞咗入去，跟住停咗喺度，唔知去咗邊啦，鋪頭閂曬。咁個媽咪話：我幫你爬入去攞啦，費事驚到人啦。我話唔好，你女士，我爬入去，梗係我爬啦，唔係點？ 喂，搞到咧呢個好似你個仔咁樣， 唔 係佢話要車你又買，係嘛？跟住個車入咗去嗰個鋪頭度， 你 又爬， 你爬唔爬？你幫我走， 梗係爬 都要嘅，你梗係大人搞掂嘅， 係啦，咁我爬啦。我首先咧就喺度研究，因为嗰同闸下边个空间咧，其实唔系好多嘅。 系咯，爬唔爬到噶？ 勉强可能得，即系瘦啲就得。女士可能真 系。但你个肚腩咧， 冇 爬到啊？ 就系个肚腩出事啦。我尝试平仰卧咁样吞入去啦。但系咧吞到个肚咧棘住咗，唔得。咁我崩翻我出嚟。咁我就反轉，我再苦我。 有咩分別啫？你上 有 嘅， 有嘅，真係有分別嘅。佢又嘗試咁樣頂斜嗰道門，但係你聽到嘎嘎聲喎。我話你唔好 咁大力 扯爛道門啊，大佬。咁跟住真係唔得，我入又唔得，出又唔得啦。去到一個位唔知點解棘住個 pat pat。咁跟住佢話：我哋去揾人嚟。咁啊，砰走咗咯，不過我就棘住咗，跟住冇幾耐，好似有啲電燈， 即係發現屍體案咁樣，單就喺度唔喐得， 好似有啲電燈燈光喺度掩掩樣樣啊，死啦，係咪有嚟？超核突！跟住真系走埋嚟， 即系下身就对咗出去嘅， 唔系上身，唔系个身入咗去铺头嗰度，个 pat 对脚咧就喺出边， 唔系咯，唔系 下身啦，系咯， 入唔到， 即系上半身喺里面， 下半身喺出边，跟住咧听到保安，真系有保安嚟照，跟住佢踢我，干嘛咁样？ 我以为你入去偷嘢， 哎呀死啦！我话没事啊，没事啊，你出来！ 我出唔到啊，出唔到啊！我个屁股太大，屁股太大， 跟住佢就拖我出嚟，真系拖唔到，因为一拖咧嗰栋闸咧，唔知系咪就 软硬啊？ 系啦， 咁跟住好肉酸啊！ 超肉酸， 点见人啊你？ 超肉酸！ 你跳落海之后，跟住游翻嚟香港啦。 无面无肩光都扶落， 棘住咗都有啊！最后都要救到，但真系好肉酸， 系咯， 超肉酸，系啊！跟住原来咧，第二朝几乎个都知啦，咁啊捉埋嚟冇事啊嘛， 你个肚腩冇 嘢啊 嘛，减肥啦， 一 窿窿 喺度啊！我都类似系啲咁嘅嘢，不过咁，我觉得其实有时若果你自己能够即系休自己一默啊，或者系点样嘅话咧，就会将一啲尴尬嘅事变咗唔尴尬嘅事嘅。我要讲嘅呢一件事咧，其实好快嘅啫。话说咧，就系有一个女朋友。 一個女仔啦，咁跟住咧就有一次去探一個啱啱生完 B B 嘅同學，咁跟住咧講係咧咩 B B 其實都細細個咁啊，就一個抱喺個胸前啦。咁我呢個女朋友咧，其實咧佢胸前幾偉大嘅，咁其實就唔係都唔係 B B 啦，都好似一歲定係兩歲啊咁樣啦，就好似你咁樣，因為你講啊車仔啊嘛。佢咧就好好，送咗个车仔咧就俾嗰个僆仔，跟住咧就当然啦，Auntie 嗰块抱咗个僆仔，咁跟住就哎玩啊，中唔中意个车仔啊？咁啊，个车 仔喺佢 个 胸嗰度转， 冇错。佢当时个仔，个僆仔喺度劲拱劲拱劲拱，喺佢个胸度碌嚟碌去，喺度碌嚟碌去，玩得好开心， 咁咪开心 啦！我哋两个都觉得好尴尬，佢就哎呀唔好啦，过嚟呢度啦，即系妈咪抱啦，妈咪抱唔肯。总之咧，一要将佢同佢离开嘅话咧，就喊，咁啊系咁啊搵架车，但系个胸都碌过 山车 咪叫， 真系过山车啊！ 跟住咧呢一个朋友就好彩嘅，就系其实尴尬系佢啊嘛，因为嗰个靓仔用嗰架车喺佢胸碌嚟碌去，佢就系咪好崎岖咧？系咪好崎岖啊？ 哇，好嘢，好嘢， 咁就冇事 啦。冇错 啦，佢就哈哈哈。 不过唔系，你生个女士有啲啫， 嗱女士 唔系有男人啊，就是、因为有男人，佢个老公又喺度，咁啊买到就唉唔好啦，过嚟啦，我抱翻你啦，不过佢唔肯，总之咧扯翻佢就喊，好好笑喎、啊，嗰次系好崎岖咧， 个爸爸 妈妈 有冇话一齐玩啊？ 冇，爸爸冇去，冇唔出声。 我记得嗰时有个朋友咧去人哋屋企坐，咁啊佢系只狗仔嘅，咁啊坐去倾偈啦，咁样，但系嗰只狗仔走埋嚟咧。系咁伸个头埋佢两腿之间，系咁闻喎，系咁闻，好尴尬哦！佢又唔知点样㧬一只狗，掟只狗怼到有个埋，有个埋得埋，系咁闻。 唔系个主人应该拉开。 系啦，咪跟住嗰个婆婆，因为有个婆婆喺度嘅，婆婆话：，衰狗，走开，走开！咁啊，赶走只狗。跟住咧就话。唔好意思啊，佢将闻啲声声臭臭嘅。 你呢句嘢唔好讲啊！ 婆婆太老实啦，即系收尾佢当笑话咁讲翻俾我哋听。哎呀，婆婆咁讲，哈哈哈咁样，即系佢又唔介意嘅，咁、咯。嗱，仲有我哋嘅街坊啊，另外一个咧就系、是、我估唔到我讲呢个话题，佢即刻就可能因为太深印象啊。佢讲嘅呢个咧就系 Kitty 啦，听下佢讲佢嘅经历。 我成日都有啲好瘀嘅嘢可以分享噶，你一问我咧，我就谂起呢一个啦。呢一个咧就系喺我细个读紧书嘅时候发生嘅，不过大家都唔好学，因为咁样系唔啱嘅。嗱，首先咧我就成日都肠胃敏感啦，咁所以咧就好容易突然之间肚痛，然之后系忍唔到嗰只。咁有一次咧我放学突然之间就好肚痛啦，咁就去公厕嗰度谂住，搞掂佢啦。点不知咧个女厕佢又封住咗。咁但系我就再忍唔到去行去第二个厕所啦，咁于是乎我就谂住急急脚行个隔篱嗰个即系伤残人士用嘅厕所啦，咁样嗱，大家唔好学啊，呢个要留翻俾有需要嘅人士用嘅。但系嗰时我真系冇办法，情急底下咧就冲咗入去啦。咁啊去完之后就谂住过咗关啦，咁样咁啊梗系冲厕，然之后走人啦，快快脆，唔好留喺嗰个唔属于我嘅地方啦。咁點樣之後一撳咧，我就撳咗個救命鐘，咁我就以為嗰個咧係沖水嘅掣嚟嘅，咁跟住全個廁所就喺度響咯喎，跟住咧，咁我點做咧？我就即刻都要揾翻一個啱個沖廁掣先，跟住咧先至急急腳咧就洗手離開呢一個嘅事發現場啦。咁不過你知道啦，救命鐘呢家嘢大家就梗係湧過嚟噶啦。咁於是我一打開門嘅時候咧，就其實有好多人就喺門口等緊，就想幫手。咁我就好尷尬咁話啊，唔好意思啊，我撳錯掣啊咁樣。咁於是我就走咗啦。自此之後咧，我就唔再夠膽去。呢啲唔屬於我嘅洗手間啊！ 幾尷尬喎、啊！一打喺度，全部人企曬喺度，點啊點啊！ 我完全非常同情你，係因為嘅我上次我就入咗去呢一啲咁樣嘅，即係係啦，就係傷殘人士嘅廁所。咁跟住咧就發覺就原來啲掣位真係好多噶、有救命鐘啦，有一個就係閂你嗰道門啊 ，lock 你道門噶啦。我咪就唔知咯，係、我以為就係閂埋道門就得噶啦。其實佢哋有一個位係要撳咗之後嘅話咧，佢先至要 lock 道門嘅。係啊，有好多嘢你真係唔知就係唔知，唔係你嘅領域，冇辦法。 係 啊， 所以就。 都唔系想嘅 ，OK， 明白嘅。 好啦，咁另外仲有我哋靓仔阿白元浩嘅，白元浩有啲咩主尴尬啊？ 哇，人生嘅鱼嘢真系非常非常之多。其中一个咧，即系我到咁多年，我都觉得真系呢件点解会发生嘅咧？人始终越大咧，越难乜嘢咧？ 就是頂住呢個通宵。咁話説以前做通宵更嘅時候咧，就即係都係要諗住一股熱血啦，一嘢咧就做到朝頭早好精神嘅。咁啊，把聲係精神，其實內裏係虛弱嘅。咁啊，個人始終都係隻眼咧，去到半夜三更，特別係咩時間咧？四點幾咧，阿睡魔特別中意打電話俾我噶。咁啊，一路翻工啦，一路咧就喺度睡魔 call 我。啊，有一次咧。邊個揾到我喎？哇！睡魔 call 到，咁我梗係會一會佢執翻盤棋啦。咁啊出事啦！哇！突然之間咧，發覺啊呢、這個世界咁寧靜嘅，即係同阿睡魔嗰個盤棋咧越捉就越安靜。突然之間咧就聽咗一個聲喎！哇！喺、喂喂喂喂，快啲起身啊！喂，快啲起身啊！原來嗰陣時做緊通宵嘅工作咧，就突然之間瞓著咗。好彩附近都有其他工作人員嗌醒我。如果唔係啊，我今日就唔喺度啦。 嗯，係啦，有時做通宵都明白嘅。我都講過啦，我試過一次，我係去到五點幾，即係開始放鬆咧，就突然間就瞓著咗。咁啊，魏嘉晴即係阿陳志雲咧，就接我更嘅，翻六點鐘，一翻嚟就擁醒我咯。佢的士佬啊，頭先都聽到 clack clack clack 啊，嗰個黑膠唱片，係啊，你瞓。瞓著咗咁样咁咯，系都好明白吓， 明晒啊，咁啊， 都唔系想嘅， 都唔系想嘅， 小白研究精彩啊，系啦， 冇错， 而家变咗大白啦， 系啊，真相大白， 最紧要遇到呢啲事情。头先我同阿 Ada 讲咗啦，即系话嗰啲跌低啊咩啊嗰啲 好小事系咪？ 都好小事，系啦。咁 Ada 觉得咩最瘀咧？ 唔知啊， 你唔知啊？你想唔想听到啊？ 我想听啊， 好听 Ada 讲。 其实真心讲句啊，我唔系有好多嘢觉得会系好瘀嘅，例如你头先所提到嘅跌咗喺街啊，冚亲个玻璃啊，冚亲棵树咧，我唔系觉得好瘀，我只会觉得好痛咯，即系我会觉得有冇人睇住我咧，哎呀好担心好核突，我又唔会嘅、哦。咁如果真系觉得系有少少核突嘅咧，就系、是、首先第一咧，我试过咧唔认得自己架车啊，因为点解咧？因为咧有阵时咧我自己架车坏咗或者有一啲情况底下，我会揸咗我老公架车，咁我老公架车咧唔系买咗好耐嘅。我記極都記唔到佢架車，好似架差唔多咁樣。咁咧我就試過去到一個商場，咁我買完嘢攞車啦。我開唔到道門嘅，點解開唔到？好緊張。哎呀，以為自己條 key 壞咗定點樣？咁原來望一望，唔係自己架車嚟嘅。咁我都覺得幾核突嘅。我好彩個車主睇唔到咯。咁另外覺得好瘀就係關於做電台嘅。我試過一次咧報時啦，即係個新聞報導員坐咗喺我對面嘅時候咧，明明係十點，我講咗十一點啊，即係。而家時間係十一點，咁其實望望，原來係十點，即係嗰啲嘢，我反而喺咁樣，我會覺得好瘀咯，報錯事，我係覺得好核突咯。 嗯，冇错。作为一个广播员咧，有时啊，呢啲叫炒粉啊，就有觉得哎呀，都肉酸啊，即系咁。 我又唔会觉得噶，我觉得好开心嘅。如果我听到嗰阵咩啊，十点啊，答佢咯，咪伤噶嘛，系咪先？ 人生好难避免嘅。好啦，时间快到十二点半，我哋翻嚟就会有 片段人家， 由李丽蕊所编集， 希望大家中意。 又算不个性，让你听没有尘埃的静，请生命放下的痴情再唱明没说话，脉搏声言已似风轻。 歌名叫做《星之情》，12:29，27度气温，相对湿度60%。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即系咧，12:30嘅新闻林财经消息，翻翻嚟继续，我哋有片段人间送俾你，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大部分从海外或内地入境本港的豁免群组免检疫安排将会取消，只会剩下一些非常紧急和必要和本港日常运作有关的人员，例如跨境货车司机才可以豁免检疫往来两地，希望令中央对香港的防疫措施更有信心。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前表示，特區政府非常重視香港居民可以免檢疫返回內地，但暫時沒有制定通關日期，目標是越早越好，而即使日後可以免檢疫通關都會是有序進行，初期會實施配額，不會回復疫情前開放很多口岸給市民隨便返回內地。立法會換屆選舉提名期今月30日開始，為期兩星期。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有關選舉很重要，是中央完善選舉制度後的三場選舉中的第二場選舉，議席亦由70席增至90席，並新增選委會界別，由兩大板塊增至三大板塊，參政機會比以往更多。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前說，香港已經回到一國兩制的正確軌道，呼籲有抱負的人士積極參選。她說，今年9月19日的選委會選舉出現不少問題，選管會已經提交詳細報告，承認多方面要作改善，她會責成選管會切實執行改善工作，確保12月19日的立法會選舉不會出現有關問題。選舉事務處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亦會配合，呼籲選民積極投票。公司註冊處和土地註冊處公布，下個月1日起，查冊人必須提供個人資料，有關資料亦可能會在私隱條例許可下被披露或轉交給執法機關。記協表示，新做法更易讓當局偵查查冊人的身份，沒有提供新聞採訪為目的的選項，對記者工作有很大影響。律師梁永亨就認為，新措施要對查冊的一般市民影響不大。北韓領袖金正恩出席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71周年紀念儀式。金正恩表示，中國的黨和政府當年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依然高舉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旗幟，兩國軍民團結一致，取得偉大勝利，形容朝中友誼是用鮮血和生命形成，北韓民眾將永遠銘記中國人民志願軍的英勇犧牲和豐功偉績。北韓勞動新聞在昨日亦發表紀念文章，高度讚揚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的偉大精神。天氣方面，預測本港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今晚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雨，吹輕微至和緩東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早上亦有一兩陣雨。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28点，跌103点，成交金额61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12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37点，升4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02蚊，跌3蚊；阿里巴巴169.8，跌4.2；比亚迪股份313.8，升11蚊；美团系284.6，跌2.2；盈富基金26.72，跌6仙；快手106.5，跌0.5；李宁93蚊，升4；吉利汽车27.2，升2.5；药明生物120.8，升3.1；汇控系47.15，升4.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4，日元13.96，瑞士法郎0.921，加元1.238，人民币6.383，英镑对美元1.376，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52。新西兰元对美元0.717，日经平均指数报29139点，升539点。港金现价报1673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1.61美元，卖出1802.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Albert Lau 欧瑞强，星期日晚九至十二，2000靓歌真经典，18-22再重聚。我请了好多老朋友回来一起分享广播40年的难忘回忆。 与你共度快乐时，天天都不简单。 祝贺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生日快乐。 翻工是要有始有终的。 翻翻下工，然後就啊屋企就想佢翻巴基斯坦去 結婚， 結婚啊，當係啊冇錯啊，變咗哦要教佢點樣去辭職喎，反而係 都係一門學問嚟噶。 香港電台第二台勞工處展翅清健計劃全力支持，展翅清健超新星黃天怡、方子豪、阿攝， 逢星期三下晝3点到5点，三成群一齊聽下屬於展翅個案經理 Emma 劉影彤嘅展翅故事。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Aga。 我觉得怎样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如果可以每一天都在做音乐或者睡到自然醒，就是一个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放松快活人。 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有缘再聚。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彼此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 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奔波的风雨里，不羁的醒与醉，所有故事像已发生，飘泊岁月里，风吹过已静下，将心意再还谁，让眼泪已带走夜憔悴。真的声音已在减去，彼此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都沉醉，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奔波的风雨里，不羁的醒与醉，所有故事像已发生，飘泊岁月里，风吹过已静下，将心意再还谁，让眼泪已带走夜憔悴。 片段人间，两客步癫，我叫做 Fanny， 是一位小说作家，即是自由工作者，未婚亦都没有小朋友。五年前同拍拖八年的男朋友分手之后，就一直保持单身。虽然年纪已经不小，我并没有要趁女性的生理时钟停摆之前赶尾班车结婚生仔，亦都没有为了屋企添下一代的压力。虽然屋企的细妹又或者是个细佬都爬我头结了婚生个仔，阿妈亦都年年在过年的时候恐吓我，出年再不结婚的话就不再俾利是我噶啦。总是觉得自己的未来自己负责，对任何事都是最怕麻烦到其他人。我选择单身，就要有负起照顾自己不要令人担心的责任。对于照顾自己，我从来都没有松懈过。我自己一个人住在一个450尺的单位，是同阿妈借首期好辛苦咁赚稿费供翻嚟嘅，视之为我上半生嘅成就。饮食方面非常注重，少肉多菜，唔会食一啲油腻煎炸，不烟不酒。啊，唯一嘅坏习惯就系咖啡，每日至少要饮两三杯，点都戒唔到。衣着打扮方面从来都唔讲究，最舍得使钱嘅就系买一啲运动嘅服饰。因为我有跑步和做瑜伽的习惯，锻炼身体穿得好看一点是会表现好一点的。每逢星期一、三、五我就上瑜伽，二、四、六就去跑步，星期日休息。一直以来都维持115磅的标准体重，多年来不变。因为每年的身体检查，家庭医生都会提点我， 最紧要维持个体重啊，肥咧就会带嚟好多健康嘅问题，要注意嘅。 啊，医生啊， 血压点啊？ 血压好正常啊，上压就130，下压75。 嗯， 有冇见边度唔舒服啊？ 都有噶，会见有啲攰咯，腰酸背痛咁咯。 嗱，真系啊，唔好咁夜瞓。 哦， 瞓得好唔好啊？仲有冇失眠啊？ 咁半夜起身去完厕所之后瞓唔翻咧，算唔算系失眠啊？ 嗱，如果要起身好多次咧，就真系要留意一下啦。 嗯， 或多或少咧，会影响你嘅睡眠质素噶。 啊，医生啊，仲有我有时咧会觉得咧，我条气咧唞得唔系咁顺嘅。 仲有冇其他唔舒服啊？ 突然之间会有时觉得好热啊，流汗啊咁。 嗱，女人到咁上下年纪咧，呢啲情况正常嘅。 系啊，有时咧仲会见下头晕啊，只手有啲痹咁噶。 嗱，踏入更年期嘅综合症咧，冇乜大碍嘅。 咁如果个膊头有时会好重或者会系风湿咁样，会唔会系有机会咧吓？ 更年期。 哦。更年期又称为绝经期，指女性喺生命当中永远都唔会再有月经嘅时期，同时亦都会永久失去咗生育嘅能力。对于坚定唔想有下一代嘅我，并冇造成太大嘅困扰。因为每个女人都必会经历，只是有时候有些事会在你毫无防备之下杀过你措手不及，令到你彷徨无助。 怎么样？见哪里不舒服？ 我胸前有块硬块，我有些担心。 开始了多久啊？ 两个星期之前摸到的，我看了医生，他叫我观察一下，之后就转介我来看你。 那是你自己发现的？ 是啊，我有日上完瑜伽堂之后去冲凉，我突然之间发现 的。那我想暂时就不要太担心的。现阶段我们不可以确认是什么来的，但是就要抽针拿些组织出来化验一下才行。 抽针啊，会不会很痛的？ 我们会帮你打麻醉的，局部麻醉就行了。 咁要等几耐先知道有冇事啊？ 两至三日到就有报告噶啦，到时我哋再通知你啊。 哦，唔该，医生。果然伤口好细，亦都唔太痛。抽针嘅位置贴咗一块防水嘅胶布，肉体嘅痛楚远不及精神上嘅折磨。我开始胡思乱想。以前经常会羡慕一些身材不太玲珑浮凸的女士，不喜欢自己的身材，胸前的负荷，跑步的时候会痛，着衫的时候又会将一些卡通公仔撑开。现在她可能有事，有可能会失去她的时候，我才知道胸前的两颗布垫是很多女人自信的来源，自豪的地方。等待化验报告的时候，我好阿 Q 咁谂，千祈唔好惊动屋企人同朋友。好似觉得若果默默一个人去等消息，应该会比较恰当。好难想象喺呢个阶段讲俾阿妈知道，佢应该会好担心，又或者会喊苦喊屈，觉得我好唔好彩。细佬细妹都有自己嘅屋企要顾，更加唔想打扰佢哋。呢两日，我冇办法能够集中精神去做任何事，只系一心谂住个化验结果，希望系良性嘅，等我可以大步揽过。心情好矛盾，我每日都会 check 下有冇医生打俾我个电话，收唔到又希望快啲收到，但收到我又会好惊。 你个化验报告出咗啦。 哦，医生啊，点啊？ 系恶性肿瘤啊。 第几期啊？ 好彩你发现得早，系第一期嚟嘅。 咁有咩建议？我应该要点医啊？ 首先你要冷静啲先啊。 哦。 因为根据调查显示咧，第一期发现患上乳癌嘅 patient 咧，我哋五年嘅存活率可以去到97.5%。你的 case 又可以考虑不需要切除整个乳房的。 一定要做手术？ 是啊，外科手术一定要做的了。 咁几时要决定啊？ 越快越好啦。 哦。安排好晒手术嘅日子，我除咗要做足心理准备之外，了解整个治疗嘅过程系会有啲困难同漫长。更加需要考虑过程之中屋企人的感受。我始终决定不讲给妈妈知，想做完手术在康复当中我才告诉她知道。我打了个电话给弟弟和妹妹，他们开头都很错愕，之后都很镇定地跟我讲一些医生跟她讲的同一番的说话，叫我乐观积极地去面对，还答应我不会讲给妈妈听，免得等老人家担心。他们会轮流抽时间陪我和照顾我。突然之间我才发现亲人的可贵。当你无病无痛，大家各自有自己的家庭要顾，认为不打扰就是最好的尊重。但当你有什么事，家人的支持和关怀就更觉得亲切和可贵。甚至是在手术之前，不知为什么我特别需要有一个熟悉的人支持我。我竟然打了个电话给他，约他出来见面。Hi John， 喂 ，Hello， 呢度，系 咁耐冇见，你一啲都冇变喎。哇，仲系咁靓！ 你几时学得咁口甜舌滑噶？喂，你以前唔系咁噶。 唔系就系自从你分手之后咯。如果唔系，我学精咗，点识到而家老婆啊？ 系啦、你今晚出嚟见你前度啊，你老婆会唔会嬲噶？ 嬲咩啫？佢同你一样咁大方，唔会咁小气嘅。系咧，咁耐冇联络，点啊？你好嘛？咦，系唔系有嘢宣布呢？ 一阵间我再慢慢同你讲、喂，肚饿啦、叫嘢食先好嘛、今晚我请。 咁、我唔客气啦。 随便叫啊。我约咗阿 John 喺赤柱海边一间餐厅见面。以前我哋拍拖嘅时候都有嚟过。眼前嘅佢比现时成熟咗，开始有白头发，但身形依然 keep 得好好。我想如果五年前我没有跟他分手，现在我们会不会应该已经结了婚？他知道我身体有事，一定会陪着我支持我。为了要令的气氛可以轻松一点，我们喝一些酒，享受互相陪伴的感觉。 怎么饭又吃完喝了酒了、有什么想跟我说呢？我估下先，系咪就嚟结婚，专登叫我出嚟派帖俾我呢？ 我问你啊，女人系咪一定要结婚先叫幸福噶？ 咁又唔一定嘅。不过有人照顾自己总系好噶，系咪先？ 咁你而家幸唔幸福啊？ 都几好噶，有咩事都有人分担。我而家收咗工，第一时间咧就会翻屋企同老婆食饭。电话响，唔好意思吓，等等先。 Okay. 喂 ，baby。仲唔翻夜噶啦？我啊，冇咁快翻噃。哎呀，乖乖地啦，嗱，瞓觉先。系啊，唔好等我啦。知啦，系。好啦，好啦，好啦。嗱，有咩听朝食早餐先讲，知唔知道？冚好被啦 ，OK。Good night， 拜拜。唔好意思啊。 咁快就催你交人啊？ 唔系啊，我个女 哦， 系啊，佢惯咗临瞓前同爹哋讲早唞噶嘛。 啊，睇嚟你应该好开心啊，嗬？ 开心嘅，系开心。 阿 John 啊，如果当初我肯同你生个 B B， 结果你应该唔会系咁啊，嗬 ？Fanny 啊，你应该好清楚啦，你都唔系呢种人，你唔会开心嘅。 我都唔知点讲。我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女人好失败，错过咗好多嘢。到咗呢把年纪，又未结过婚，又冇生个仔。一个女人应该有个经历，我都冇试过，我真系觉得好惭愧。 啊，你几时变得咁婆妈嘅呢？吓、啊， 你是不是一个女人，和有没有结婚生仔，甚至有没有身材等等等等，没关系。你就是你，做回你自己就可以了，开开心心健健康得的了。Fanny， 你知不知道你唯一最不好的地方是什么？你知不知道 是什么？ 就是你自尊心太强了。你有什么收埋心你不同人讲，但你不讲出来人家怎么关心你，是不是 ?OK， 那好啊。今晚我约你出来呢，其实是有件事想拜托你的。 咁严重什么事啊？ 迟点我会去一个旅行，你可不可以帮我喂猫啊？ 哦，真是这样吗？ 是是。 哎，差点被你吓死，拜托我什么？ 嗯， 是不是还有以前我们一起养一只 Milo？ 嗯 嗯，没问题。还住在以前那里？ 没搬过，锁匙会放在以前那里。 嗯，好啊，没问题啊。 咁辛苦晒你啦， 唔辛苦。 不如咁啊，叫甜品食啦，好冇？我睇下先，今晚嘅甜，今晚嘅甜品系 笑咩啊？你笑乜嘢啊？ 你睇下，你要唔要啊？ 哦 ，OK， 好。 Waiter， 两下布甸啦，多啲花奶唔该。 Vivian 周慧敏，